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南韩最新的一名患者是55岁的当地男子，早前曾经去过中国武汉，回国之后出现发烧、肌肉酸痛等的症状，现在正在京畿道一间的医院留医，是当地第四宗。南韩保健福祉部决定成立中央应急处置部门，专责防疫工作，压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澳洲新增的患者是21岁中国女留学生，她上星期在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之前搭最后一班由武汉前往悉尼的航班，抵埗之后24小时内出现症状，之后到医院求医，正是接受隔离治疗。澳洲累积的个案增至5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3点，跌4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0.11美元，卖出1581.18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架坏车啊！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啦，经过敬请小心。而家车龙排队九龙湾圣约翰天主教小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在新界区，因为有交通管制，现在大埔的太和路由宝雅路至吐露港公路去林村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仍然封闭，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这个林村许愿树一段仍然车多。去锦上路的龙尾就去到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华海花园，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多车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黄大仙庙方面，直到今晚的7点，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和凤德道之间一段，以及连接黄大仙庙和黄大仙道一段的道路都是暂时封闭的。东铁方面，现在东铁线的马场站是仍然关闭，列车是不停该站的，市民可以考虑三条的散场巴士路线，即是散场巴士路线就是848号、868号和872X号线的。揸车朋友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8，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祝大家东成西就。 我林佩里恭祝大家明辨是非，知所进退。 我马恩赐恭喜大家身体健康，今年好过旧年。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达志。恭祝大家新年行好运，身体健康，平安大吉。 广东广西，周日早上十点，周一至五晚上十一点，新一年继续畅所欲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嘅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咁接近嘅， 唔好做一啲会伤害香港嘅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咧，民意系会逆转 嘅，我哋会失去自我嘅认知嘅。 我哋真系喺一条船里边嚟嘅，我哋唔系敌人嚟嘅。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年初三星期一的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在这里代表自由风的制作团队同仁，希望大家新年进步，尤其是要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因为其实大家在过年期间但一直都相当之关注，就是这个武汉的新型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的情况。在睇返我们不如睇返个数字，卫生防护中心他们啱啱系开紧记者会嘅，咁啊，根据咧而家最新嘅数字咧，就应该有69宗嘅怀疑个案，啊，当中咧有110个人士咧系接受隔离嘅，咁亦都咧系确诊嘅个案咧系维持喺8宗，佢哋咧个情况都系稳定，而今日咧就有一宗嘅确诊嘅个案情况咧系由稳定转为严重嘅。咁亦都咧系医管局啦，正系咧联络紧，即系相关嘅人士，睇下进一步点样跟进。咁不过咧，卫生防护中心嘅主任啦，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佢哋咧而家即系每日咧就住新型冠状病毒咧系进行超过200个嘅相关测试，除咗8宗嘅确诊个案之外咧，暂时未有阳性结果，系冇社区蔓延迹象。不过纵使如此，大家都相当关注香港的防疫做成点嘅。咁寻晚大概是10点几嘅时候啦，又10点半，政府就发出了一份嘅新闻稿，就指出由于嗰个嘅湖北省嘅疫情越趋严峻，加上专家都话隐性嘅病人大大增加防疫嘅难度，所以其实已经由今日嘅00:00开始，所有由湖北省嘅居民同埋任何过去喺14日去过湖北省嘅人都唔能够获准入境香港嘅，咁啊香港居民除外，直至到咧另行通知为止。嗱，咁啊，如果相比起澳门嚟讲咧，澳门咧就似乎再即系严格一啲嘅，佢哋咧系会强制咧冇病征嘅湖北嘅居民啦，就首先系联络佢哋啦，同埋建议咧冇病征嘅人咧就自行离境。如果咧呢批嘅湖北居民继续逗留咧，就会安排加强隔离嘅。咁大家到底点睇呢？而家香港嘅防疫措施呢？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电话旁边呢，我哋又请嚟一位专家，就係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主席梁子超医生。梁子超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首先先讲讲啦，而家嗰个嘅针对住湖北嘅人士呢嗰个入境嘅控制，你觉得有冇效，能唔能够可以帮助到防止个疫情嘅传播呢？ 我想淨係主动申报呢样嘢就唔够嘅。最主要我哋能唔能够攞到国内嗰个一啲实名制嘅资料，知道佢过去嗰14日嘅一个去过边度。如果我哋攞到咧，我哋可能就有效截得到啲啊，系即系话佢哋啊喺去过湖北嘅人入嚟咧， 咁就可能會有幫助。如果係單單係咁，即係話係自愿申報咧，其實漏網嘅係其實係預期嘅。 嗯，其實個憂慮係咪即係擔心我哋自愿申報嘅時候咧，佢哋嘅資料亦都未必會係完全即係係啱咁樣啊？ 其實已經係佢國內已經知道佢已經停止曬呢啲咁嘅出嚟。咁如果佢去得到你海關嘅，你仲要去自愿申報嘅，咁佢就根本上如果佢願意自愿申報，佢未必嚟啦。啊，咁變咗你一定要有一個有效嘅，即係話係去檢查嘅機制，即係可以透過啲資料就核實到，然後先會有用。 嗯，另外咧，如果根據翻內地嘅資料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即係內地嘅相關嘅地方嘅人士咧，而家其實都係出咗去外遊嘅。咁而家政府嘅做法，你頭先都講咧，呢個實名嘅問題啦，咁。但是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譬如係好似即係呢個澳門咁樣，佢直頭咧就係追溯翻嗰啲人啊喺邊一度，同埋聯絡佢哋，同埋建議佢哋咧即係冇病徵嘅都要自行離境咧。你對比起嚟，你覺得澳門個方法係咪更加有力咧？ 嗱，因為去澳門嗰度咧，佢可能講緊係，但係好似如果冇搞錯，應該係千零人到啦。 嗯， 咁佢哋入邊可能亦都有啲嘅申報其他嘅制度，可能比我哋做得早。我哋就唔知道我哋自己入面能唔能够掌握到嗰、那个即係话係追返资料。其实全国唔同省市做緊同一样嘢。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透过同国内嘅協作能够有效去好似譬如话追溯返我哋本地嘅旅客，即係喺呢个湖北嚟嘅旅客嚟到呢度，同埋点样能够即係话係可以接触到佢哋，用咩方法嚟接触到佢哋，然后话做返即係同样嘅措施。如果做到當然係會好啲啦，咁但係入面啊，究竟我哋能唔能夠短期內做到咧？呢樣嘢都係成疑嘅。 嗯，另外咧，有啲人可能會話啦，即係而家呢個冠狀病毒咧，如果根據翻袁國勇教授嘅即係資料啊，佢就話而家呢個病毒嘅死亡率咧係介乎2%到3%，係比沙士為低嘅。咁可能有啲人就問啊，咁如果佢嗰、那個即係暫時個死亡率都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採取一個去到即係幾嚴嘅態度咧去處理咧，因為直情有一啲嘅人士建議就係、是。直情就唔好俾内地嘅居民咧进入香港啦。咁你点睇咧？如果计翻个死亡率， 嗱，我谂个死亡率而家你讲个死亡率其实系言之尚早嘅，因为好多嘅患者咧仲系发紧病，仲系医紧。咁嗰个实际上死亡率几多，我哋唔知道。我哋都唔知道有几多系一啲隐形个案。如果啲隐形个案加埋落去嗰阵时候，又会唔会改变个死亡率？我哋唔知道。但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大家唔能夠睇少啲嘅新疫症，如果啲新疫症唔能夠喺個社區度控制咧，就會造成一個大流行嘅問題咧。咁其實係會對唔淨止國家啦，我諗對成全世界咧都可能有一個威脅。就算你講緊2%至3%死亡率，如果你成全球嘅人口嗰陣時候，個數字係恐怖嘅。 嗯，嚇，封關問題點睇啊？ 嗱，咁封關就咁樣啦。最主要睇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嗱，而家个主要疫情暂时都停喺湖北嗰度，系一个主要疫区。 嗯， 如果我哋唔能够有效咁阻截到湖北嘅人嚟到咧，我只觉得系有理由可以考虑即系用一啲更加强制啲嘅措施，即系话虽然知道封关，咁但系有一样嘢大家要考虑咧，就话其实香港实行呢啲措施咧，其实我哋唔系话真系咁有效啊，我哋所有嘢都可能慢咗少少，比我哋邻近地区。咁其實入面香港其實自己都係一個高危社區爆發地區，究竟將來入面邊個封邊個關都唔知，咁所以變咗咧就話，如果我哋係真係話冇辦法能夠攞到國內一啲嘅實名制資料，唔能夠有效阻截湖北嘅人落嚟，我哋先封關咧，呢、這個就似乎合情合理啲啦。 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呢会关注嗰个快速测试嘅试剂呀。因为袁國勇教授就话玛丽医院呢只係剩返呢1000个嘅病毒嘅快速测试嘅试剂。咁但係而家呢每日係有10到20个样本呢需要测试。不过呢如果对比起 SARS 期间呢每日呢係需要100到200个嘅剂量，咁亦都有咁样嘅忧虑。咁医管局方面呢就冇透露到即係嗰个快速测试试剂嘅存货啦。不过就话加快订货，你作为一个专科医生，你担唔担心呢个问题 呢？其实我想咧，我哋成个医疗系统入面咧，而家日日都有百几个嫌疑嘅人， 仲加佢如果佢真喺社區爆發嗰陣時候咧，佢個病徵咁唔即係話係咁唔即係話咁唔即係話佢病徵係好多樣化，乜都可以話係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要測試嗰陣時候咧，唔淨止試劑唔夠，每一個環節都受壓。所以最主要都係話咧，我哋都要喺個上游度咁能夠停止去輸入。如果你唔能夠停止去輸入咧，我哋本地嗰個根本上醫療系統嘅承接能力咧，其實好有限嘅。 嗯，咁啊，防止上游输入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关键重点啦。咁但系香港咧，点样防护咧，都系一个问题嘅。你所了解咧，即系你睇私家嘅界别咧，譬如而家去 系 口， 即系因为我其实而家就退咗休，不过就系同啲公营机构入边咧，仲好密切联络，因为我都有佢啲顾问身份啊。咁其实我都知道嘅情況， 係 因為而家喺個公營機構入面面對嗰個壓力係去到幾臨界，咁變咗其實入面我哋如果唔能夠有效即係減少呢啲個即係懷疑個案不斷發生咧，咁其實入面咧好容易令到入面嗰個隔離啊同各方面嘅措施咧出現問題。 但係其實我想關注另一個問題啊，即係點解我頭先會提呢個私營嘅界別咧？因為即係尋日袁國勇教授佢就話，即係最有效咧就係大家都戴口罩啊嘛，咁樣咁，但係大家都關注咧個口罩嘅供應量嘅。咁啊，市民佢哋市面上即係佢哋都話即係難以買到啦。咁但係喺即係據你所知咧，譬如即係私營呢個界別咧。佢哋嗰個防護用品嘅供應又係點咧？因為如果我哋話即係特首講過話向內地咧，希望佢哋提供協助咧，但係佢哋內地咧，對於無論係即係相關嘅物品啊、保護衣啊等等嘅供應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即係暫時嚟講係緊張嘅嚇。 嗱，其實喺而家暫時安排到咧，係將啲所有嘅高危同懷疑個案咧，係第一時間轉介翻去喺公營嗰度做嘅。咁其實入邊咧。就話嗰個暫時嗰個所謂嗰個口罩供應咧，前一排唔係話太緊張，但嚟緊嗰個我諗都係會緊張。但反為係能點能夠喺咩咧？喺嗰個藥啊，喺譬如喺私家醫生藥診嗰陣時候，同埋喺個門診嗰陣時候，喺個登記嗰陣時候咧，盡早將病人轉介，最好就等佢預約嗰陣時候已經係叫咗去翻直接去啲公營啦。而家就係急症室啦，遲啲可能指定診所啦，咁可以減少喺嗰、那個。私營診所嗰個風險嘅， 但係大家預約咧都會有個難題嘅，即係譬如之前有一位嘅人士咧，佢咪喺內地武漢嗰度喺個街市嗰度從事文職工作嘅，咁佢初初去醫院嘅時候咧，佢都淨係諗住打封九正針，佢冇諗過咧自己會係感染咗呢一個嘅新型嘅肺炎嘅，咁但係後屘咧就即係咁發現係感染咗啦，咁但係佢第一次去到到診嘅時候咧，而家據報都似乎系冇讲到，即系佢曾经喺内地嘅嗰啲嘅即系记录啊等等，咁亦都系翻去私家医生一样 嘅 啫嘛， 会噶啦，一定系会有咁嘅情形。反为就系咁咧，我哋譬如话啲基本嘅防御嗰啲咧，譬如简单嘅口罩啊，嗰啲其实入边咧，即系话系仍然系有嘅，只不过社区度我谂当然系有啲地方可能会紧啲，但系未至于话完全即系话系即系话断货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咁，嗰啲簡單嘅一啲嘅，譬如話外敷口罩咁先算啦，你就唔能夠喺個診所入面做一切嗰啲高危嘅程序，所以所有嘅高危程序入面咧，都係要即係話盡量唔好做。如果個病真喺個社區爆發嗰陣時候咧，就反為要真係要好小心咧。就譬如話，如果有啲係抽痰啊，有好多唔同一啲嘅，可能會令到有機會產生一個。飛沫啊，或者係空氣傳播嘅步驟入面咧，即係除咗即係話係要救命嗰陣時咧，係要絕對唔即係話係考慮咧，就係話係壓止嘅。咁變咗可以減少咧，即係話喺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私營診所入面咧，係能夠即係話係產生一個傳播啊爆發嘅風險。 你覺得需唔需要全民戴口罩啊？ 嗱，咁我咁講嗱，如果你個口罩咧供應量係充足嗰陣時候咧。你可以講嗰啲即係話全民戴口罩嗰啲嘢啦，但呢個口罩供應係有限嗰陣時咧，你一定優先化啦。咁喺啲人嘅聚集地方，你係即係話一定建議去做啦。咁但係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咧，雖然話我哋可以用口罩咧，其實唔係萬能嘅。即係話口罩咧，只係保到一部分個直接嘅飛沫傳播。咁我哋眼保唔到之外咧，其實如果空氣傳播入面咧， 其實我哋嗰個就算戴普通平光眼鏡都保唔到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手部嘅清潔咧，係好重要。 明白。 大部分呼吸病毒咧，其實都係透過一啲嘅手部污糟咗， 導致 我哋黏膜傳播嘅。 所以依個 變咗就嗰樣最重要。 好多謝曬你，梁子超醫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先又转一转个话题啦，不如我哋关注一下咧香港嘅足球发展。我哋嘅同事咧何立燕就采访咗咧一位足球名将，一齐听听先啦。 哇！入啊！陈少琪一比一顶成平手，黄展鸿。射入咗咯！香港队互射十二码赢日本四比二，总比数五比三，香港获得东亚运足球锦标赛嘅冠军。 2009年12月12日嘅呢一幕，对本地波拥趸嚟讲，可能系永远回味嘅一刻。东亚运足球金牌系香港足球史上第一次喺国际综合运动会拎到冠军。 将全香港每一个电视台都系播紧同一样嘢，我谂呢个都系第一次，可能即系一个好夸张嘅一件事嚟。 佢系当日香港队嘅前锋陈少琪。 东亚运开头我都睇一场韩国分组赛，咁赢咗嗰场之后，咁就按原定嘅计划啦，去咗英国啦，去咗热刺度跟操啦，见到佢哋踢到入决赛啦，咁就跟住电话就嚟啦，叫我翻嚟即系帮手踢呢场决赛。坐头等翻嚟，跟住就下半场一出顶入一球，跟住最尾射手二码攞个金牌。咁呢个故事即系讲咗，而家到而家都第十年啦。今年 连足球小将都未必射得出嘅情节，确确实实出现咗喺少琪身上，令到陈少琪呢一个名，亦都系连唔睇波嘅香港人都会听过嘅真正本地足球 icon。 大家都喺度讨论足球嘅时候，咁自己当时系即系又顶咁一球啦，咁当然都有人讲我个名啦。咁一来东亚运啦，二来拿会啦，拿会又嗰年又好成绩啦，咁所以系会多人识咗自己咯。做球员你都唔想人哋噏唔出你个名嘅，咁当然有人识系好事啦。 夺冠嘅一刻，除咗触动好多球迷嘅心，亦都感动到喺现场亲眼见证嘅时任特首曾荫权。 今次今日嘅出色、勇敢、扣人心弦嘅表演，再显示得出咧，就系佢充满呢个拼搏嘅精神。今日嘅功夫出到嚟咧，俾香港人见到佢哋的的确确系来得不易嘅，但系佢做得认真、认真出色。 政府最终在2011年通过改革本地足球的凤凰计划，三年拨款6000万发展本地足球，到2014年再推出五年计划，每年拨款2000万。这十年都在职业球坛的少期，又觉得帮不帮到球员呢？ 其实我们做球员，我们没有说有任何嘅感覺，啲錢又唔係俾我哋球員，俾咗落去其實係幫咗咩咧？咁幫咗請啲 CEO 啊，外國教練啊，咁係咪真係有用咧？失望，其實真係失望嘅。你抌咗錢，政府擺咗錢落嚟，真係去咗邊咧？啲錢真係呢個係好失望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始終都係唔夠長遠咯。 少奇認為，要令本地足球真正鳳凰重生，絕對需要一個長遠同埋全盤嘅計劃。 要再長遠嚟講，2030嘅世界杯嘅，咁所以你就要而家捉住一批最精英、最精英嘅小朋友，即可能 U8、U10 嗰一班，就不停咁培训佢哋，等到佢哋去到2030嘅十年后或者十几年后嘅时候，佢哋已经有好稳定嘅基础，或者有好稳定嘅比赛去俾佢哋，咁佢哋先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到踢咯。本身可能有一个而家 U8、U10 好叻嘅，哦，去到读完书，跟住爹哋妈咪就要佢哋放弃，咁其实就浪费咗一个人才咯。 回望过去十年，香港足球的发展进程好像同当日凤凰计划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而当日东亚运金牌的23个成员，得翻9个仍然在职业赛场。 当时你踢得那队，即是本身是都算是最有能力的那班人，但是可能为了生计，为了其他，就没有选择踢足球，所以其实 是可惜的。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 十年嚟其实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如果嗰时开始系有一班人好认真去做，有一班人好认真去帮香港，我觉得十年一定会好过而家咯。 咁邵琦又觉得自己喺呢十年有咩改变呢？ 改变啊，其实老咗咯。心态上其实名成利就又后生嘅时候当然会唔理人啦、啊、即係自己想做想点就点，但係当而家结咗婚有小朋友嘅时候就当然係顾住个屋企。到而家你讲我喺球队，我当然係而家已经希望係帮到后生嗰一班去可以踢到出嚟啦。咁自己我觉得即係仲有时间喺球场嘅就好好去享受喺球场时间，因为自己可能都可能踢多一两年就唔会再踢了。香港足球不嬲都被人睇死嘅，其实我唔明点解即系外国可以咁成功，香港点解唔可以咧？即系我哋都好想多啲人去支持我哋，咁即系我哋喺有限嘅资源、有限嘅条件去都尽力去做到我哋最好咯。 嗱，唔该晒我哋同事咧何立燕嘅报道啊。点解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足球咧？因为今年咧，即系其实系2019年啦，就系东亚运啊，港队夺金牌咧嘅之后十年啊，咁。香港足球运动有啲咩发展呢？一阵间再返嚟同大家倾倾，咁当然都会喺六点钟之后同大家讲肺炎嘅情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健礼话：目前本港八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病人全部在玛加烈医院传染病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病情反复，由稳定转为严重。医护人员正系联络深切治疗部评估系唔系需要进一步治疗，其余病人情况稳定。钟健礼话：截至中午12点的过去24小时内，本港新增69宗需情报个案，有110人正是接受隔离治疗。在已经情报个案中，有10人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当中8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2人正是等待测试报告。本港至今有8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凌晨开始，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的居民和过去14日内去过湖北省的人士不可以入境本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内地居民身份证可以识别是不是湖北居民，但被问到怎样可以识别去过湖北，陈肇始呼吁入境人士如实申报亦都会有罚则。对于外界要求全面封关，陈肇始质疑禁止所有的内地居民进出香港是不是可行，同埋能不能够达到最佳成效。民间记者会召开记者会，回应政府禁止湖北省居民和14日内到过湖北省的人入境香港的措施。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耀认为措施是假封关，因为全国多个省份爆发疫情，不能够堵截潜在患者来港。罗卓耀表示前线医护的防疫装备不足，部分医院的病房以生死签决定进入防疫病房实属不公，认为应该让医护人员自愿决定。他又说接到有投诉说医院派发过期口罩给前线员工使用，负压病房不符合规格，同埋使用量接近饱和，希望当局解决。内地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延长春节假期到星期日，下星期一正常翻工。中国疾控中心表示，病毒主要传播的途径是近距离飞沫传播，减少出行和人群聚集是最重要的阻断措施。民众要严格遵守国家延长假期的规定，留在屋企，少去公共场所，不到疫情流行地区。国家卫健委表示，疫情防控正是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是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同人，管控追踪流动人员，重点追踪武汉市的人，作居家医学观察14日。监测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龙尾去到九龙湾圣方济各天主教小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行新界区，因为有交通管制，而家大埔太和路由宝雅路至到吐露港公路去林村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队西贡消防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过去好多个农历年，香港都会有贺岁波上演。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取消了的。不过我们都值得趁此机会关注一下香港的足运发展。香港足球总会最近就发表了一份的策略计划，期望呢去到2034年港队能够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到底我哋距离呢一个目标呢有几远呢？嗱，今日我哋又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讨论一下香港嘅足球发展，包括咗前南华嘅班主罗杰成，同埋呢退役球员，亦都系呢而家香港足球总会嘅董事之一啊，陈志康嘅。嗱，首先呢同陈志康倾下啦，讲起呢香港人对足球嘅热情啊，一定会数到2009年历史圣地咧，港队夺得东亚运嘅金牌，好多球员嘅名字包括咗叶鸿辉啦、陈少琪啊、陈伟豪啊、欧阳耀聪等等啦，就算唔睇波嘅人咧，都会记得噶。嗱，十年过去啦，香港人对于香港足球嘅热情仲剩翻几多呢？陈志康，你点睇呢？ 其实个热情里面咧，香港人系好多人参与，即系喺嗰个足球嘅活动啦。咁当然啦，你话去到一个精英，甚至乎一个大力发展，系咪可以我哋喺呢十年前去攞咗一个金牌之后，个热情系咪可以继续去呢？咁我覺得喺呢度係都可以，仲有空間可以再延續多啲啦。 羅傑成咧， 球迷嘅熱情係冇減嘅。咁有啲政府嘅推行呢個十年計劃嘅資助咧，亦係應承喎，即係應承 fulfill 到嘅。咁只不過係個執行係點去執行咧？咁有冇執行到個效果係點咧？呢個係最關鍵嘅。 但係執行有冇效果呢？這個就應該落翻喺足總身上啊，係咪啊？ 啊，冇錯啦，咁就係其實我就正想講咧，足總當年咧咁嘅政府話，好啊，攞咗金牌，我哋不如推廣足球啦，咁啊做個鳳凰計劃嘅 proposal 出嚟。當然因為可能我哋香港政府有啲部門都唔係咁專業喺呢個體育呢科或者足球呢科啦，咁係擺錢落其實係啱嘅，佢哋可能都啱嘅，寫出嚟係啱嘅。咁但係個 execution 咧，個執行係點執行咧？我就覺得呢十年係非常之失敗嘅。 但係嗰陣時其實亦都有一個咁樣嘅建議咧，喺足總個架構上面亦都要有啲有改革嘅。咁點解到而家為止，即係譬如講翻即係足總嘅治理啊架構上面咧，似乎我聽阿羅傑成咁講咧，似乎都有几大保留，你认为佢唔能够善用到政府所俾嘅资源？ 個架構整好之後，咁佢有冇實質自己係守翻自己嘅崗位而係發揮到最好？呢個係我哋係非常之保留，同埋我就係我本人啫。可能有啲人唔覺得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失敗，甚至乎好多而家投資喺足球圈嘅班主啊，或者好多球會，無論係超級聯賽啊、甲組、乙組、丙組啊，我諗佢哋都好多怨聲嘅。 唔係因為你有幾重身份噶嘛，咁你又即係做過班主，咁你亦都係足總嘅董事嚟噶嘛，曾經係，而家就要佢個顧問啦。其實你，距離即係足總都好近嘅，你觀察咗佢依段時間，究竟個問題係喺邊一度咧？ 個問題就係我哋咧，你都講啦，我哋一個，既然我哋邀請咗我哋做顧問咧，我哋不停咧喺呢幾年，我哋不停都有俾一啲嘅 advice 或者一啲嘅 proposal 啊，應該點樣改善香港足球啊？咁但係我而家成日覺得咧，其實好多球迷都成日都講一樣嘢，個唔夠透明度啊！香港足總，既然一項活動點解咁冇透明度咧？咁好多人都話，你哋裏面，咁其實我自己係裏面，正如你頭先所講啊，我係裏面嘅都好 close 嘅同足總啊，但我覺得都係唔夠透明度，即係佢哋去執行一啲嘢咧係冇執行到。其實個計劃寫出嚟嘅，咁但係應該點做做到最好咧？最主要一樣嘢，這個人係咪啱做呢個職位？這個人係咪啱做？係咪啱係啱好做 fulfill 咗呢個佢可以做到佢嘅所能出嚟嘅功能出嚟？這個係最重要嘅，就我覺得佢又做唔到咯。 我哋之前就播出咗啦，我哋同事訪問咗東亞運奪金其中一位功臣陳少琪嘅訪問啦。咁佢歸結咧鳳凰計劃嘅有幾點嘅，第一咧就係覺得資源咧去唔到球員度啦，花咗太多落行政費；第二咧就係青訓唔到位；而第三咧球員亦都冇一個保障啦，於是有好多人就紛紛離隊啦。陳志康，你又點回應啊？陳少琪呢啲觀察呢？ 我作為我自己都一個球員咧，其實見到咁樣係非常可惜嘅。即係話，如果十年前攞，即係大家攞咗個金牌之後，回望過去，而家十年後有半數係冇留喺呢、這個即係足球嘅層面裏面，係非常之可惜。咁我哋都要反思一下，即係一班為香港付出咗，亦都係當時攞咗一個金牌，而令到成個社會氣氛係突然間對足球係提升咗好多，亦都大家好投入去支持。咁點解突然間半數係冇咗？我哋真係要認真去諗，究竟裡面出現咗啲咩問題？係我諗最直接就係佢哋自己嗰個前途啦，佢哋嘅生計啦。正如頭先阿少琪嘅訪問都有講過，即係最尾佢哋都要為咗個生計，最尾係轉咗行。咁其實呢一樣嘢係非常可惜喎，即係所以就話喺裏面究竟嗰個結構裏面，我哋去保障個球員或者係佢哋嘅前途轉型，有冇一啲嘅配套令到佢哋有一條路？亦都頭先其中有一題，就阿少琪都有提，係非常之重要，點樣令到啲家長覺得當去到中學啦，佢有能力成為一個精英，甚至乎係代表香港隊嘅一份子，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全心全意去對個小朋友的支持，或者對香港的足球的支持，是可以俾他哋選擇去成為一個職業球員。當呢一樣嘢我哋係解決到咧，我相信我哋要距離一個大嘅進步，甚至乎一個叫做成功咧，嗰段時間就可以叫做近啦。咁但係如果去到呢一刻，喺暫時都改變唔到家長對呢樣嘢投放個小朋友，俾佢成為一個職業球員，我哋改變唔到咧，我哋做任何嘢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大嘅限制。 嗱，先翻去第一點咧，這個球員待遇嗰度啦。咁我同事同我講，佢話如果作為一個地區嘅球隊咧，有啲球員全職噶啦，但係佢哋嘅月薪咧都只係得四位數字，甚至係一個比較偏低嘅四位數字添，即係有咁嘅現象情況。咁羅傑成，你就作為一位班主啊，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十年以嚟咧，球員嗰個薪酬待遇有冇啲乜嘢嘅轉變啊？ 其實頭先我聽咗阿少琪嘅訪問同阿 Carl Sir 所講咧，咁同埋你個問題咧，我就想有少少嘢講啦。咁其實我相信係嗰、那個宣傳力不足啊。咁其實頭先你所講嘅四位數字咧，係有香港係有，咁但係只係一啲好年青或者係一啲好細嘅球會。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好多嘅球員咧，譬如踢得嘅球員，有啲已經係200萬以上嘅年薪嘅。 有幾多係200萬年薪以上嘅球員？ 都有幾位。咁但係你都要講翻個市場。 場我哋點啊 ？Four 先啊，譬如我哋做球會嘅，我哋投資球隊嘅，我哋門券，我哋所有嘅好似外國咁，我哋收入就係主要係門券嘅，外國跟住就贊助嘅。咁但係跟住電視轉播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門券又少球迷入嚟，咁我哋邊度有門券嘅收入又少咯？咁贊助又好難揾嘅，而家都係仲係要係以前咧，我哋喺南華嗰陣時，我都試過，因為足球嗰十年前真係幾行咧，我哋去揾人啲贊助都易嘅，因為佢真係幫咗佢個品牌嘅宣傳啦。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抌心口式嘅，即係我抌下你心口啦，贊助啲 搭膊頭啦，係咪 啊？搭膊頭啊，咁樣即係維維維咁樣。咁所以另外跟住電視轉播冇嘅，而家仲要我哋俾錢去轉播嘅。咁三樣收入都冇之下，同埋好少之下，我哋點可以支持一個球員嘅人工不停去提高呢？咁所以其實咧又要去翻去原本嘅就係我哋首先要搞好足球先。咁頭先又講啦，譬如話足球好多球員嘅得著鳳凰計劃冇得著咧，其實球員係唔知嘅，政府亦係攞咗錢出嚟。咁但係我哋請咗啲咩教練去教啲球員呢？其實成日講香港隊，咁根本如果你全世界國家隊咧嘅訓練呢，其實只係喺比賽前嗰一兩個禮拜嘅啫，因為訓練係球隊自己訓練㗎嘛，國家隊只係由你球隊徵返返嚟呢，入選國家隊之後，只有得最多係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嗰個集訓，因為球會係球會俾人工㗎嘛，佢唔會俾你即係公家用咁耐嘅。咁所以其實請返嚟嘅教練呢，應該只係喺戰術方面嘅。即係正如香港嘅足球，香港隊好咩隊好，你而家揾咗摩連奴、揾高普、揾邊個嚟都教唔到嘅，因為我哋個基本功做唔好啊。咁你而家講啲戰術只係紙上談兵，即係等於揾啲足球旁述員嚟講睇住嚟講實識啊。咁但係嗱，你個波你由左邊斬去右邊啦，但我平時都會練由左邊斬去右邊，或者點樣過咗人落底線出波。咁我點樣？當個教練叫你做嗰個動作嗰時，你根本做唔到嘅。咁呢個就係我講翻我哋香港。咁耐以來咧，佢最主要就係冇一個好嘅，其實教練我哋好多有潛質嘅，但係冇一個好嘅 trainer 去 train the trainers 去教個教練。呢個我喺好多次呢兩年來嘅訪問啊，或者喺足總裏面我都講，呢個係個戰術嘅問題嘅啫。嗰啲教練根本就教唔到你嘅，咁日常都日常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嘅我睇過香港好多嘅訓練方法咧，即係嘅訓練，因為我就喺英超好喺歐洲好多地方我都成日去訪問，每年我都同好多球會好熟，我多數會 stay 幾日喺度睇住佢訓練嘅。咁但我覺得同我哋香港嘅訓練係好大嘅分別。我哋香港好多嘅訓練仲係喺翻以前70年代、80年代嘅足球嘅訓練，其實而家出面已經唔係嘅。喺體能嗰個需求啊，或者技術方面，我哋嗰個基本功好差。咁但係既然政府俾咗啲錢足總，足總點解唔請一個？首先請一個好嘅，好似日本當年，而家講緊90年代，日本話當年話要打入世界盃，我哋全部都笑，因為嗰陣時輸俾我香港都輸3-0、4-0嘅，咁點可以打入世界盃啊？咁呢幾年你呢幾季嘅世界盃，佢真係同巴西踢，真係同阿根廷踢，同埋亞洲係最好波。咁點解咧？因為佢當年就請一啲好嘅教練嚟教佢哋嘅教練，因為我而家係缺乏教練。你話啲球員嘅有冇出路啊？其實佢哋全部都有出路，尤其是而家我哋足總啱啱提咗一個2034世界盃嘅計劃咧，而家有成咁多年嘅時間。我哋好需要好多嘅，同埋而家學校嘅教練都需要有牌照嘅，有正式足總嘅發出嘅牌照嘅。咁其實如果你肯從業呢、這個，即係肯俾啲心機去考翻個牌咧，你係有嘢做嘅。 嗱，講到呢個發展計劃啦，最近咧足總亦都舉行咗幾場嘅公聽會，入面亦都有一啲尖鋭嘅意見嘅。不如陳志康，你先同我哋簡介一下咧呢一個策略發展計劃嘅重點啊。 計劃裡面當然有好多嘅嘢係需要去改變嘅，因為喺呢度裡面咧，其實好多嘢係緊扣住喺個聯賽裡面。因為咧，如果你要反映喺嗰個香港代表隊成績打得好咧，其實最直接就係要喺個聯賽裡面提升佢成個聯賽嘅水平啊。咁個聯賽裡面嘅成績或者係佢哋個表現係不斷進步咧，先可以令到香港隊裡面去提升。咁所以咧，新一個發展計劃都要好多嘢係著重要喺個聯賽裡面去提升。咁包括喺一啲比賽嘅時間咧，我哋嚟緊都會作出一啲嘅修改，即係例如而家香港嘅比賽環境係九月去到五月係一個賽季。咁啊，嚟緊將會個目標就放喺1、2月比賽，咁啊去到11、12月係完結，咁從而真真正正係可以改變到香港聯賽嗰個水平啦。 不過咧，我睇翻你哋呢個策略目標、策略計劃咧，佢有五個策略目標啦。其中咧最吸引大家眼球嘅咧，就係香港2034計劃，就即係話香港足球代表隊咧要進身2034或者2038年嘅世界盃決賽周賽事。雖然咧頭先阿樂嘅時都數咗日本嘅例子啦，即係好可以進步好快啦，但係大家睇到呢一個標題嘅時候。哇，唔係啊！2034年或者2038年要去到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好劲噶！会唔会系一个难以达到嘅目标啊？ 其实系真系好困难，因为咧，坦白讲，你做每一件事必须都要有个目标或者有一个大嘅计划，写好谂好，咁跟住去点样去实践。咁如果系呢个计划，大家都谂唔到、写唔到咧，我谂我哋要去达到呢个目的咧，坦白讲系。完全冇機會，但係如果你唔去寫唔去做，我又睇唔到點會無端端我哋可以真係衝出呢個亞洲咯。頭先所講咧，裡面一個五大嘅元素，咁其中一個全民嘅足球，咁你要令到頭先我哋都一路第一節都有講，點樣要令到啲家長覺得佢個小朋友假設佢有能力，佢係可以變為一個出色嘅球員，你點樣令到佢支持呢一樣嘢？咁喺個全民足球裡面都。希望就係話由大到細諗起香港就諗起足球，諗起足球可能諗起就係個2034一個大目標。咁呢啲都係緊扣住，有好多即係每一環係緊扣住嘅。咁當然喺嗰個五大發展嗰、那個目標裡面，那個餡咧可能喺呢一個節目裡面短時間係未必講得曬。除咗我，可能阿羅生都有好多嘢喺裡面，大家都想去研究一下。 咦？咁言下之意，呢個2034或者2038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呢個係其實寫出嚟噶咯，即係其實你哋都未必真係咁有信心咧，到時真係可以做到，只不過係寫出嚟，大家有個目標叫做望住下啦，咁樣係咪咁啊？ 唔係啊，寫出嚟就希望做到啊嘛，咁但係希望做到裡面咧，喺每一年大家會都要面對有啲，因為坦白講啦，大家都未試過去諗呢一個計劃，亦都未試過嘗試去實踐啦。即係以上有都好多嘅改變咧，都要一路做，一路去改變同埋研究。我諗喺裡面係一路做，係一路有啲嘢一路演變，一路改變。 嗱，你哋依五個策略目標咧，除咗頭先講第一個就係2034計劃之外啦，另外嗰幾個咧就係包括推動香港足球代表隊嘅持續進步啦，亦都有穩定嘅參賽球隊嘅職業聯賽啦，一個全民足球係增加全個社會對足球運動嘅參與，同埋咧我哋頭先亦都觸及過嘅就係管治問題要有穩定嘅財務狀況同埋良好管治嘅。入面好多細節我哋唔講住，但係我想問咧，陳志康，你哋做咗幾場嘅公聽會啦？你可唔可以簡單去總結一下咧？聽到最多嘅聲音喺邊一度？ 球迷都幾正面啦，即係聽到佢計劃，咁當然佢哋都有好多嘅意見，我覺得係唔錯嘅。咁啊，特別佢哋都有提到喺嗰個發展裡面，究竟點樣可以？令到成件事係長遠發展又穩定，咁佢哋都有提名過。喂，喺個聯賽嘅管治，例如啲球隊點樣可以令到啲球員係有一個穩定，有一個長遠嘅安心啲，或者對佢哋 職業保障、 職業嘅保障啦，同埋一個長遠點樣要點樣 convince 到。啲家長係真係全心全意俾個小朋友嚟緊，頭先所講五歲去到十幾歲，即係嚟緊我哋全民足球嘛，點樣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全心全意就住呢個2034發展，點樣全力支持咧？佢哋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咁我哋都明白嘅。 咁羅傑成頭先我就問啊陳志康嘛，即係呢個2034計劃其實係咪寫出嚟啊？即係好難達到啊？佢就話唔係喎，寫出嚟又梗係想做到啦。你作為一個即係。班主，你覺得係咪香港可以真係做到呢樣嘢咧？ 嗱，呢個咧其實做唔做到我都唔知道。咁其實都而家都有成14年嘅時間。我覺得一樣嘢，就算如果真係跟住個計劃去做執行得好嘅話，就算做唔到入唔打唔到入到去世界盃，我相信一定比而家嘅水準高好多。呢個都係一個得益嚟嘅。咁其實頭先即係講翻啦，政府如果認為要推廣呢個足球同埋足總去執行呢個機構，其實真係要擺啲時間去分析我哋嘅。proposal 即係譬如呢個計劃書裏邊嘅啱唔啱嘅嗱，例如一樣嘢， 你要多啲人去搞波，咁先多啲人會有收入嘅啲球員，即係先會即係多啲人。而家唔係嘅，而家成日咧可能都唔夠十隊嘅，得八隊啊七隊，跟住要翳人啦。喂，咩唔好啦？你出幾多錢搞隊波啦？咁嗰個又唔係中意足球嘅老闆，佢話：，好啦，咁我出八百六百萬啦，而家搞隊超級聯賽最少都六七百萬嘅，咁打六七百萬，咁佢又睇餸食飯，佢又點可以俾高薪俾啲球員咧？咁其實政府既然而家俾咗，我聽講而家都有幾億元係擺落去啲五年未來會擺幾億元落去支持呢個五年計劃嘅。有部分你雖然話唔可以直接俾球會，但係你可唔可以？譬如而家我哋去租個場大球場，你要收我幾萬蚊一場波。咁但係呢啲錢你唔係嘅，不如咁啦。嗱，我係俾五千蚊嘅啫，其餘個尾數 subsidize 係政府俾翻嘅。咁其實喺個政府嘅庫房裏邊嘅影響嗰個財政預算係好少啫。既然你支持到香港嘅足球，你點解唔鼓勵啲班主多啲人或者老細去搞足球呢？ 嗱，關於財政問題，之前有立法會議員提議，不如引入稅務優惠等商業機構更多誘因支持足球隊啊。羅潔成，你又覺得呢個方向如何呢？ 呢個絕對係幫助咗呢個香港足球好大嘅，就係嗰個退稅制度。既然其實而家足球好少嘅，譬如我而家贊助你隊球隊邊隊球隊咁，我贊助五百萬，咁嗰五百萬就可以退翻税，佢就唔使納税，即係本來要納税嘅錢去咗贊助球隊。咁其實呢個係直接幫到個足運好多嘅。咁變咗咧，好多人因為喂還掂我，譬如啲大公司一年賺幾廿億嘅，我納税都要納十億八億或者納咩嘅啦。咁我嗰幾百萬又唔係咩事嚟嘅，咁我又可以贊助咗，又可以幫個品牌做咗宣傳。咁但係直接咧，就會多了很多資源投資落去足球啦。咁個個又想教好啲足球，就可以多啲資源請啲好嘅球員啊，或者係好嘅教練啊。呢個一個非常之好。但我聽兩幾位嘅立法員都有提過，咁但係我又唔知佢到時又話政府嘅講話又要經邊度好咩？咁但係其實要去做咯，要做冇話唔得噶。 嗱，陳志康又戴翻另一頂帽啦，就係足總董事啦。足總有冇曾經傾過呢個問題咧？可唔可以成為足總去幫手爭取嘅目標啊？ 你頭先提及嗰個稅務優惠喺個立法局傾呢個足球發展咧，我係正正當日我有出席嘅，咁我亦都有我嘅意見，我就話好希望呢一樣嘢真係可以實行，可以真係去認真研究係幾時可以實行啊？因為咧而家香港政府就每年其實都有俾錢去香港足球總會發展，咁但係咧我都睇到其實喺裡面頭先所講要達到嗰啲 KPI 數字最直接咧，其實要個聯賽營運得好，佢嗰啲數字先可以提升啊！咁但係球會咧，喺頭先阿羅生有提及，可能喺某一啲嘅支援上面係未必喺足總裏面攞到咁多，所以就話傾到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我都鼓勵係咪可以短時間內幾時去實行？因為咧，如果講緊去投放錢喺運動啦，咁令到佢哋稅務係減免，咁令到我哋嘅足球嗰個投放嘅資源或者係一啲嘅企業更加有興趣，咁令到個足球事業係更加蓬勃。 呢個可唔可以成為足總向政府爭取嘅目標咧？即係唔係淨係寫咗你嘅計劃出嚟，不如爭取埋依樣嘢啦，得唔得？ 我自己真係全力去支持，咁我都好希望我係其中一份子，點樣去全力去爭取到可以達成到呢個目標。 即係你哋要內部再說服一下啦，似乎。 啊，絕對要。 嗱，都講下咧球場配套嘅問題啊。除咗係真草場同仿草場之間嘅問題之外咧，咁大家都關注啊，究竟香港夠唔夠足球場咧？啊，政府嘅說法就係話唔會有一隊球隊咧揾唔到球場。啊，大家點回應咧？陳志康。 我由青訓 U11 開始教，咁最尾去教到香港代表隊啊、職業隊啦，咁都睇到每一隊球隊咧。或者是超級聯賽的球會，他們面對的球場是絕對不足夠，因為除了自己一隊職業隊的訓練，每一天的日常操練，青訓的組別其實最多的應該會有六至七支青訓的組別，如果要合乎他們每星期有兩個訓練的節數，暫時在香港一定是不足夠的。這一件事長遠在個政策裡面要去即係去諗一諗，因為喺呢個五年計劃裏面，我哋都有一啲建議，就係希望喺香港唔同嘅地區，例如新界西北啊，可以有啲唔同嘅選址，再額外有啲球場咧，係俾呢個足球發展計劃獨立去使用。因為而家坦白講，港超聯都係需要政府核下裏面去租用呢啲球場，都係每一節咧，其實1.5小時，即係個半鐘。 對一隊職業球會嚟講，其實每一日係呢個時數已經唔足夠，咁所以就話喺個計劃裡面點樣可以爭取到有一啲額外嘅足球場係獨立係俾呢個足球發展項目裡面係獨立去使用，咁嗰個球場就係可以照顧到除咗香港嘅足球代表隊嘅成員啦，其實嗰個就係主力俾嗰啲球會。系啦，嗰啲球會喺而家唔夠球場用嘛，咁希望嗰啲獨立去俾佢哋使用到，咁啊可以照顧到而家所講嘅連青訓球員佢都唔足夠球場去使用個問題啦。 好，咁我哋咧就要睇下政府如何進一步可以支援足總呢一個都幾龐大嘅一個發展計劃啦。今日咧好多謝曬羅傑成同埋陳志康嘅，唔該兩位，再見。 烂泥都可以扶上壁嘅。以色列一位女工程师发明咗一种崭新嘅建筑材料，就系用灰烬做砖头，帮助重建被战火破坏嘅加沙地带。 电视节目《型男型女》今集飞到地中海东岸，带你从一个你好少睇到嘅角度，深入探究以色列、黎巴嫩同塞浦路斯。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刚才呢就同大家去回顾咗啦，即係过去嗰十年以嚟嘅凤凰计划啦，同埋足总另外一个五年计划呢嘅成效啊。咁当然呢亦都足总未来嘅目标呢就係希望迟啲人能够打入去世界杯嘅比赛啦。咁究竟大家点睇香港足球发展呢？今年虽然冇贺岁波啊，咁但係睇下呢未来嘅进展系点啊，亦都睇下呢未来嘅香港嘅足球可以新增几多勇等先。咁不过呢今日大家始终都会关注呢有关于武汉嘅新型嘅病毒所引致到嘅肺炎嘅问题啦，咁我哋咧会系稍后啊，大概系6:30新闻之后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一个议题嘅，咁亦都会讨论到咧，到底而家嘅入境控制措施啊，是否足以去控制疫情嘅散布咧？18-7231，大家又不妨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先有6:00新闻。 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6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港岛方面，柴湾的歌连臣角道有道路维修工程，就在今晚的9:00到明朝的6:00，禁止所有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在新界区，较早前因为交通管制而封闭的大埔太和路，由宝雅路至到吐露港公路去林村方向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解封。东铁方面，咁因应翻香港赛马会嘅要求，同埋配合翻沙田马场运作嘅安排，而家东铁线马场站系仍然关闭，列车咧系唔停该站噶。咁沙田赛马活动嗰方面咧，而家有3条嘅散场巴士路线：848号线沙田马场去葵芳站啦，868号线沙田马场去屯门市中心，同埋872X线沙田马场去大埔中心噶。最后 ，Mandy 祝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厨房嘅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揾相熟嘅电工检查。 唔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 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东西，有时真的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者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嘅路。 I 代表一齐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同事咧准备咗一个叫做和你烧嘅特约故仔啊，听听啊！ 嚟睇啦，嚟拣啦！ 农历新年前，好多人都会行年宵、办年货。呢度风车、利是封、海味、玩具应有尽有，但就唔系食环署辖下嘅年宵市场。 鉴于咧而家即系社会嘅情况咧，食环署作为主办者同埋场主咧，都要系肩负咧市民咧系能够去到呢啲花市，但系咧又系安全。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因应社会情况，今年各区嘅年宵首度不设干货摊位。为咗补足大家对年宵买干货嘅需求，各区民间年宵于是应运而生。 希望香港人因为政治的原因就冇咗半个年宵，毕竟咁年宵是香港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目。 Wilson 是大埔和你烧的筹委，他说要组织一个为期三日的年宵，最大的难度是找到合适的场地。 其实有上过康文署那边问的，都是他们辖下的场地啦，公共屋邨的长期空置了没用的地啦，学校里面的操场。我哋都係收到，因為我哋個活動有商業嘅成分啦，唯有佢拒絕咗我哋嗰個申請嘅。 幾經波折，佢哋揾到大埔圍頭村嘅忘憂農莊借出場地，但係農莊並唔就腳，由市中心去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成30分鐘。於是佢哋決定提供穿梭巴士服務，但係又遇上咗問題。 打算過是上車入錢，或者可能是八達通又好給錢，我們其實都徵詢過法律意見，總之有現金交易的在車上面的，我們都是要領有一個牌照的，我們唯有折衷一些在不同的黃店那裡賣車費，希望可以收得回接駁巴士的費用。但是 Turnout 在政府部門的密切關注之下，是要將這個 Shuttle Bus 變成一個免費的穿梭巴士，可能在我們回饋回到檔主啊，會捐出去的錢上的那個 budget 上面會用了在這個 Shuttle。 在年28的早上， 那我們現在籌備工作如火如荼，要迎接街坊過來的 參與大埔和你燒的檔主和義工，正是為著年宵開幕作最后准备。我们率先跟着 Wilson 行过大运，看看这个有五分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年宵市场到底有什么卖。 门口这里我们有个做木工的档，它有很多有香港特色的产品。跟着这里就是一个 3D 打印的档口，它会有一些 Happy 的公仔，同时是拎了一些我们大部分非常熟悉的一间糖果铺的糖，咁俾大家开心一下嘅。呢一边就系我哋大埔人都非常之熟悉嘅一间茶餐厅，派下炮谷啊，又有准备到一啲公仔啊、一啲 T 恤啊咁样去卖嘅。我哋都有一啲农作物摊位啊，可以买到一啲本地嘅番薯啊、士多啤梨啊，都有两个海味档，真系可以办到年货嘅。 去到年30晚，我哋再次嚟到大埔和你烧。见到不论是等穿梭巴士、 并是排队入场的人龙都非常之长。 等了几耐？等了一个钟到啦，大概。 围头村出边去到隧道，落到去隧道嗰阵时系龙尾咯，好值得等啊！沿途排队啲人都好开心，即系轻松咯，轻松嘅气氛，一啲怨言都冇咯。 好多人、哦，我以为嗰个疫情咧会影响到唔啲人未必会出嚟咯，但原来个个人都戴晒口罩出嚟。 他哋收获咗啲咩战利品呢？ 贴纸同埋比较有象征意义嘅钥匙扣咁样咯，做个纪念。 我买咗个 poster 啦，呢个 Pippi 公仔啦，跟住买咗啲小食啦，俾啲小朋友同埋钥匙扣。 见到啲卖 BB 玩具咁嘅样，俾小朋友玩嘅，几抵咗$50三盒。 呢个系财神嘅连珠啦，着住个财神装啦，暂时收获就咁啦。 最后一个钟，有唔少档主都话好多货品都已经售罄。 我哋档口啲嘢卖晒啦，冇嘢卖啦。 文先生负责顶天茶室嘅摊档，喺年宵开幕之前，佢话对于人流并唔乐观， 惊唔够人流，始终系地方唔就脚啊，唔敢入货入太多咯，入好少咯，因为始终第一次搞呢啲，咁试下。 两日之后。他们的摊档已经是用来寄卖其他档口的货品， 跟预期差很远了，真的气氛应该好啦，好过我想象中啦，即是没预期这么多人啦，很多朋友街坊都过来支持咯。 有很多受访市民不约而同地提到 支持黄色经济圈，那就消费一下啦，过年 可以支持一下黄色经济圈， 支持黄色经济圈，昨晚都行了的，但是今晚想带小朋友再行多次。 黄色经济圈反映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消费模式，而年宵正正是一个实践的场所。 个感觉是全部人入得去，那个想的东西都是一致咯，支持得的都不会因为不方便所以不去咯。 Wilson 认为民间年宵的成功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年宵这些咁街坊的节庆活动，原来未必是由政府每一年去搞去投标，咁样系最好嘅。街坊自发去办，可能更加会贴近到街坊自己想要嘅嘢，就唔单止净系呢个运动嘅影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话，本港至今有八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病人全部在玛加烈医院传染病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病情反复，由稳定转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另外，截至中午12点的过去24小时内，本港新增69宗需呈报个案，有110人正是接受隔离治疗。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说，在已经呈报个案中，有10人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当中8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2人等待测试报告。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昨晚新增两宗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住在深圳的68岁香港女子，她今个月9号由深圳前往武汉，18号由武汉到深圳，几日之后发烧同咳，两日前经罗湖返港的时候，因为发烧被截停，送往北区医院，并冇翻屋企，冇密切接触者需要追踪。至于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是第三名确诊患者的丈夫。内地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延长春节假期到星期日，下星期一正常翻工。中国疾控中心表示，病毒主要传播途径是近距离飞沫传播，减少出行和人群聚集是最重要的阻断措施。民众要严格遵守国家延长假期的规定，留在屋企，少去公众场所，不到疫情流行地区。国家卫健委表示，疫情防控正是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同人，管控追踪流动人员，重点追踪武汉市的人，作居家医学观察14日，监测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阿富汗中部加兹尼省一架客机坠毁起火，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时间嚟到傍晚嘅6:37，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嘅评论员咧就系郑成龙，郑成龙。无论点都好，都一定咧要恭贺大家一句咧，就系身体健康，龙马精神最重要啊！ 系啊，陈燕平啊，我谂身体健康咧系最紧要嘅，而家喺香港嚟讲。 系啊，咁不过咧，其实今年系鼠年啦，但系今年似乎冇乜过年气氛。嗱，我哋头先咧就播出咗我哋嘅同事啊，蔡君永啦，佢就走访咗大埔和李烧。咁呢个除咗系一个叫做实践黄色经济圈嘅一个举措之外啦，另外咧某程度上，由于今年嘅年宵大家知道冇咗啲干货摊位啊嘛，咁啊人流亦都系大减，咁呢一啲嘅即系和李烧活动咧，某程度上会唔会亦都系补足咗啊市民嘅其他嘅即系过年嘅节目啦，咁啊呢个一样嘢啦，咁另外亦都冇咗嘅节目咧就系、贺岁波又冇咗啦，烟花又冇咗啦。花車巡遊又冇咗啦，咁跟住迪士尼海洋公園咧又要關閉啦，似乎今年嘅過年氣氛就得翻即係賽馬啫喎，係咪啊？ 係啊。不过即系我谂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园啊，不嬲过年系咪一个即系不嬲嘅活动咧？我 外地游客去多， 外地系啦系啦系啦，比外地游客就多，本地香港人咧我谂啊少啲 嘅。都唔系嘅，有啲人咧可能专登去迪士尼咧睇米奇老鼠同佢拜年嘅。 OK， 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就赛马，头先讲到嗱，赛马即系我谂年初三跑马咧就好多人避咗。即系唔需要去屋企人度拜年啊，避咗赤口，所以去年初三咁大家食餐饭跑下马咁样。咁今日嘅情况就有啲唔同啦。嗱，就除咗订咗台嘅朋友之外咧，就其他公众席啊就市民就入唔到嘅。 即系预约晒啲啦。 系啦系啦，咁我今日去嘅情况咧就系其实本来咧8000人即系相对嚟讲喺马会个马场里边咧就唔算好多人嘅。咁但系咧就马会就做咗个措施，就每位入場嘅朋友咧，都需要去探熱嘅，即係有一個體温檢查咁樣嘅，咁啊變咗積聚咗一大班人咧，就喺個大堂入口嗰度，咁其實就會就係即係其實都造成咗幾多即係 人流聚集、 人流聚集嘅情況啦。咁呢個都辛苦嘅，咁喺個情況咁到上到去呢一個餐廳嗰陣時間咧，就大家咧都除翻曬口罩嘅，咁大家冇中意食飯啊嘛，咁除曬口罩，咁其實個措施上面或者係即係啲協作上面嘅，其實都係有啲即係瑕疵嘅，其實可以做得好啲。 嗯，亦都有一啲人士咧就議論紛紛啦。喂，咁你如果波你就係驚咧有人流嘅聚集啦，咁但係點解賽馬你又俾佢繼續咧？同埋你頭先講話量體温個措施咧，而家亦都有一啲叫做隱形病人啊嘛，即係佢初期其實乜病徵都冇嘅，但係咧可能佢照肺嘅時候咧就發覺其實佢個肺咧好似磨砂咁樣咧係花咗，就係、感染咗相關嘅病毒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點樣去預防咧？呢、这個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嘅喎。 係，我諗馬會就是私人機構啦，即係咁，所以即係又唔係一定跟得足咧，即係政府嘅做法 啦， 係冇得強制。咁但係咧就訂咗台嘅朋友咧，就因為好多都係長台就唔取消得嘅。咁除非就係馬會話哦，我年初三馬咧就完全取消咗，咁咧否則咧就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去開嘅，大家都會去一去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其實係唔理想嘅。 嗯，另外就係、即係今年冇咗少咗外地嘅遊客啦，嚟香港啦。咁但係香港嘅旅客都依然會出外噶嘛。譬如我頭先咧留意到，即係有一啲嘅記者啦，就喺西鐵站嗰度咧問一問啲翻嚟香港嘅人啊，包括咗遊客啦。咁佢哋咧就對於而家政府所採取嘅措施咧，係話即係所有湖北省嘅居民同埋任何過去14日去過湖北省嘅人咧都唔能够进入去香港，香港居民除外咧，其实佢哋都欢迎嘅。但系似乎咧就对于嗰个健康申报表嗰度咧，即系啲旅客都会有啲疑虑，因为呢个主要都系靠咧自己去申报噶嘛。咁亦都可能会有人问，咁净系我哋而家净系处理湖北省嘅居民，咁佢得唔得咧？同埋其实我哋真系可唔可以揾到啊边啲系去过湖北省嘅人士呢？這個都關注。 是，我昨日就在泰國回來的，那飛機上面有人咳，有人傷風啦，這樣 不是戴口罩嗎？ 戴了都咳的嘛，那還有現在很多普遍市民呢其實不太懂戴口罩，即係對於戴口罩 戴咗好多啦，係 啦，反轉個口罩啦，冇拉開個口罩用啦，咁或者係將個鼻孔露咗出嚟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錯誤嘅用法，同埋個口罩用一次嘅啫，即係唔好隨隨戴戴又拎完又拎，即係嗰隻手摸完之後，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大家有啲講法就係話，哦，你用完嗰個口罩咧就掟落垃圾桶啦咁。 其實應該包好喎。 其實應該包好咗落個袋度，然後先掟。佢話：，唉，唔緊要，垃圾桶有蓋。嗱，個蓋就好危險嘅，因為每次你打開嗰個蓋咧，啲菌係會彈出嚟嘅。 除非你係完全唔掂蓋嗰只啦。 係唔掂蓋都會拍出嚟噶嘛，即係佢會冚落嚟嗰下咧，即係等於沖廁嗰個情況一樣啫嘛。咁所以其實都不理想嘅。所以即係大家如果戴口罩，需要一個密實袋，係即係用完嘅要擺翻個口罩入去。呢啲措施係要做。咁但係我琴日即係我琴日翻喺泰國翻嚟嘅經驗係咩咧？就係、當我入到香港大堂嗰陣時咧，就有位兩位男士咧就揸住一個探體温嘅儀器咧，就喺個自動電梯嘅頂度。但係其實咧，佢哋翹埋雙手啊，冇乜點理啲人，唔係逐個撳嘅。咁即係我諗佢哋睇目測咁嘅情況。 佢會唔會收埋咗咋？ 收埋嗱，咁後邊咧就有一套嘅，唔會嘅，即係揸住好似支槍，即係探體温儀咁樣嚇。咁另外咧就後邊咧就有一個即係一個 scanner， 即係睇到個大型光幕咧、就量體温嗰、那個。 係冇錯。 咁其實咁前面嗰兩位人士喺度做緊啲乜嘢咧？咁如果你話喂咦喺後邊量到體温之後嘅，喂咦你懷疑個案嘅，你拉埋一邊要再補做嘅，我呢個明白啦。但係嗰兩位即係相對嚟講係鬆散嘅情況，同埋嗱，我喺泰國翻嚟就唔使填呢一個申報嘅。咁即係話，如果我有啲同機嘅乘客嘅，如果佢要喺泰國之前嘅喺武漢嚟嘅，咁又如何咧？咁呢啲情況，我覺得都係即係關注。同埋另外一樣嘢，我睇到就係喺武漢嚟嘅外地人咧，就已經唔俾入境啦。但係香港居民需唔需要做隔離咧？咁就冇講到嘅。咁政府咁究竟係咪會唔會第二波啲話嘅就？我相信即係中國人嚟講，或者外國人或者咩人都好啦，個體質應該差唔多嘅啫。如果染到病毒。咁點解香港居民就可以唔需要隔離就入得境咧？咁呢個情況都係要睇 啊。同埋就係佢哋即係會唔會真係自己申報咧？佢真係去過湖北省或者係甚至喺武漢添嚇。咁、所以如果係咁講嘅話咧，鄭成龍，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亦都有一啲人士建議咧，就係咪應該叫封關啊？就係內地嘅居民咧，唔俾佢進入香港。 嗱，我覺得喺即係總之經過過或者去過或者即係佢如果申報啦，當然希望大家真係為咗自己屋企人或者即係香港所有人嘅即係性命啦，都即係如實去講一講話，究竟佢喺邊度翻過嚟啦？咁我覺得淨係限制國內嘅人咧，就唔公道嘅。即任何人去過嗰度翻到嚟都要做一啲隔離嘅措施，先至可以保障到即係我哋本身咧個香港個城市嘅安全，就唔係話哦，我針對某一個特定嘅國籍嘅人咁冇意思，嗰啲菌唔會係因為佢係中國人咁佢係大陸人就傳得到，香港人傳唔到咁唔會咁咯。 同埋呢如果根據港大啊，佢哋今日咧就係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嘅創立總監啊梁卓偉就估算咧，武漢咧有唔少於25,000人咧係確診，受感染人數咧有44,000人嘅。咁佢亦都話，按照嗰個模型推算咧，疫情會喺4、5月陸續就喺重慶、北京、上海、廣州同埋深圳見頂。咁所以即係我哋，尤其是廣州同深圳同我哋都好近啦，來往都好頻繁啦。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呢？譬如你頭先所即係講嘅唔單止係內地嘅人士會可能去過一啲有疫症嘅地區啦，嚟咗香港，當然以湖北同埋武漢係最嚴重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香港人去嗰度㗎嘛。咁我哋點樣確保防止個疫症係可以即係入到嚟香港咧，唔會令到個疫情進一步擴散咧？是一个关键。不如呢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一位嘉宾，就是立法会的议员也是卫生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李国麟，和我们谈谈。李国麟你好。 两位主持你们好，身体健康最重要。 大家都这样说。刚才呢我们就和郑成龙就谈谈有关于现在那个禁止湖北省人士入境的安排。郑成龙就其实对于他的成效方面呢有另外的一些看法的。特別是因為亦都可能有些香港居民可能會去過武漢的嘛，那你現在靠自願申報。你怎麼看政府這個措施呢？ 其實很奇怪的，政府現在呢還是用擠牙膏逐樣逐樣做的方法。而這些呢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一些象徵式的做法。即是你問得很好，即是今早聽到就說開始呢湖北的人就不給入禮，怎麼證明呢？有沒有效呢？如果已經坊間有說了，他如果是不在湖北入境的，他去了第二地方再經過我們其他陸路口岸，譬如說他經過直通車啊， 皇岗口岸啊、深圳口岸啊，咁入嚟嘅时间，咁我哋点样查到佢？当然啦，佢哋理想谂就系话啊，有个叫做咧，就系自己诚实申报咁。正如郑话成龙兄啱都讲，口岸翻嚟嗰啲检测嗰啲体温嗰啲人都好似阿赖闲嘅咁，点去做到呢样嘢？即系呢一个咁嘅，系咪又真系讲得到？而家政府系真系真正面对紧，如果我哋仲系穿咗个大窿，俾一啲咧系有可能喺国内咧带菌嘅患者，或者系已经受感染嘅患者入咗嚟香港嘅时间，咁我哋点样做防疫咧？呢关都把握得唔好嘅时候，点样对市民有信心，真系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咁呢个真系好成疑问。咁似乎到而家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喺成个防疫里边咧，政府都系你问我得个讲字，讲咗啲咧就已经识嘅嘢做咗啦，咁但系冇效噶。啱啱咧都开始有一啲医护人员咧，好彩都系怀疑个案。我哋绝对唔希望咧有医护人咧即系有实在感染个案嘅，呢个令到社区又好喺公营医疗系统咧都会一个好大嘅一个咧重创。 嗯，咁当然我哋真係想嗰个防疫呢係做得好啲啦，但係而家呢就算嗰啲人士呢你话禁止去入境啦，咁但係你亦都唔知道佢有冇曾经经过武汉啦。另外一个呢可能亦都有啲人疑惑嘅问题呢，似乎而家根据一啲嘅报道呢，就主要係睇佢嗰个入境签注係由边度发出呢去判断呢佢係咪嚟自湖北省嘅。咁但係我想问，即係据你所了解或者你所知呢，如果我哋入境嘅时候，主要系睇呢一样嘢咧，个准程度或者准确度会有几多啊？ 我冇听过呢样嘢嘅，即系咪过往睇入境里边咧，入境事务处嘅朋友咧都会睇佢喺边一度嚟嘅旅客。 佢就话入境处职员咧可以循内地旅客嘅通行证嘅发出地咧核查佢究竟系咪去过湖北省嘅。即是核查他是不是湖北省的居民，应该这样讲。 当然我想他要清楚交代在操作上，即是不是得过港字，操作上是不是在第一海关的朋友，就是说有没有入境处的朋友呢可以首先是把关，令到他们呢冚唪唔可以入嚟。咁健康港人放心，如果唔係我哋太多揣測咯，因為其實未試過，亦都從來都唔知道原來呢入境处的朋友呢是可以呢是追踪到他们呢嗰、那个旅客嘅來源喺邊度？咁似乎我冇試過。如果佢可能係一啲其他方法入嚟啊，咁點樣樣唔知道嘅？因為其實過往大家都唔覺噶嘛。但今日喺政策上，如果我哋仲係唔爭拗緊封唔封關，係講緊呢人流措施嘅嚴厲管制嘅時候，咁我哋喺外邊入嚟嘅人流措施管制，呢個係幾有效嘅方法。佢要交代咗，似乎今朝我聽到局長都好似咦哦哦，講得唔清楚，自己都唔清楚，咁點做咧？尤其是呢個唔係佢個部門嚟嘅喎。呢、这個係似乎係李家超嘅部門喎，咁點做呢？咁係咪要交代定係亂從一齊交代？又冇講喎。咁呢政策咁混亂嘅時間，特首翻咗嚟，其實特首有冇能力呢？仲係講緊點樣去咧帶領香港去做緊防疫？我唔好講抗疫啊，係防疫嘅工作咧，都令人哋擔心。 阿教授，我想講下，因為我諗估佢嘅距離而家情況咧，就係根據嗰位入境人士嗰張由公安廳出嗰張證件咧，係講明係邊個簽注邊地發出嗰個咧，就用嗰個做根據。咁其實咁樣都證明唔到嗰個人本身喺邊度嚟嘅。雖然嗰張證喺嗰度出啫，但係其實係可能喺廣東省出，咁佢去完湖北跟住再嚟香港嘅，實質上其實就睇唔到嘅。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我哋而家香港應該係即係喺個疫症個處理方面，你話應該行前一步，有冇咩建議可以做得到？ 其實咧講咗好多咧，政府又即係避咗兩個字啦。一講到即係尋日我喺城市論壇都講，係講封關咧，佢就覺得好似係封城。其實我哋唔係做緊呢樣嘢啊嘛，我哋講佢有冇特別嘅一啲措施，譬如話你如果真係可以係拒絕到曾經到過武漢或者武漢嚟嘅人士，佢哋懷疑佢哋咧可能係有高危人士咧，係唔俾佢入境咧？咁呢方面佢交代唔到個政策，佢作為一個即係政府有保安局，亦都有咧。是呢個世衛局嘅朋友，佢哋應該有好多專家建議到喎。點解講出嚟嗰啲情況或者嗰啲措施、嗰啲政策咧，係令我哋唔安心嘅咧？當然啦，係咪可以將佢哋第一唔俾佢入境，第二就係個問題嚟啦。咁如果有啲香港朋友又翻咗嚟嘅時間，點樣處理咧？咁呢啲都係令人哋擔心嘅問題。咁我哋係咪應該好嚴重處咧？我哋喺坊間好多民間嘅智慧講，佢未必覺得行得通。政府而家咧都未必交代到佢哋嘅專家小組又好，用科學又好。甚至用一啲咧，佢保安措施都好啦，系做唔到呢样嘢。我哋点会有能力可以就话我哋有多强烈嘅建议咧？我哋做唔到嘅，只不过系佢哋嘅建议咧，令到我哋都觉得好拗头。点解保护唔到市民？ 防唔到疫，令唔到我哋安心到，嗰個窿咧係已經補翻冇穿到咧。 係，教授，我可能我睇漏咗，但係我有冇聽到就係香港政府有安排過我哋喺即係喺上面嗰個城市個地方嘅人，香港居民咧點樣落嚟啊？又或者係點樣安排上面？即係佢有冇做一個咁嘅措施去，即係至少話，如果佢仲喺武漢喺湖北省嘅，喂，咦，我係咪有個主任喺上面可以點樣帶我哋啲市民落嚟啊？或者點樣安排啊？落到嚟需唔需要隔離啊？呢啲措施會唔會即係有冇聽過政府會做？ 嗱，我睇過即係社交媒體咧，曾經講到咧，就有一個香港嘅官員留喺武漢嘅。咁我幾真，我唔知道政府冇講到。咁我諗政府有樣嘢可能考慮一下，就話如果香港市民曾經去過武漢，或者喺一啲公營地方翻嚟嘅時間，係咪我哋會呼籲佢咧係特別處理咧？咁例如喺個口岸裏邊先做一個檢測。其實我記得我哋沙士嗰個年代17年前咧，其實經過口岸咧有啲自動嘅紅外線系統咧，先將啲人流咧。就是做一個咧叫做檢測先嘅，然之後咧再有懷疑咧，其他朋友就會上去咧，用一手再測佢係咪有體温。似乎今次淨係冇，仲係為人係目測完之後再手測。嗱，好多呢啲咁嘅種種嘅做法咧，似乎佢哋遺忘咗咧沙士嘅時間，我哋有經驗咧喺口岸檢疫咧係做得好嘅。再加埋如果喺入境處裏邊咧做得到咧，呢、这個叫做咧叫做。隔離或者叫做咧係分開咁嘅做法咧，咁呢個咁嘅 screening 呢一樣嘢咧，可能喺篩檢上咧，咁更加容易咧係睇到咧。做到唔係一啲咧，係懷疑嘅個案入到香港啦，咁樣。 嗱，你剛才講嗰位咧，就係即係香港駐武漢辦嘅主任啊，佢喺23號，即係武漢封城嗰一日啦，佢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上載話會咧係責無旁貸留喺嗰度咧待去照顧當地嘅香港人同埋即係當地嘅同事嘅。嗱，不過咧轉一轉啦，關於封關嘅問題，有你哋嘅一啲嘅醫護。界人士咧，佢就话如果特区政府咧唔做一个比较即系强烈嘅一个封关嘅措施，唔俾啲中国嘅内地嘅居民咧进入香港咧，佢哋会可能采取一个罢工嘅行动。你点回应啊？ 其实咧，睇紧而家网上咧，或者甚至实际上咧，我哋都有一啲业界又好，或者市民咧，都会好支持咧，系业界朋友讲紧要用呢、这个。工業行動嘅手段咧，係逼政府做一個咧加強人流管制措施或者封關嘅做法。點解啲群眾會咁擔心，亦都會咁憤怒咧？就因為特區政府冇做啲防疫咧補窿嘅工作啊嘛，而令到個抗疫不停咁去做。而香港個抗疫系統到底有幾大咧？香港護士會啱做咗個調查出嚟，講緊我哋叫做和理輝嘅。我哋講緊咧，我哋係唔想咧係被送死嘅，亦都唔想去做英雄，因為呢個唔係應該去做呢樣嘢。咁而你政府冇做到呢啲嘅，咁所有啲嘢做出嚟咧，都係令到前線好擔心。佢哋係咪會諗下，我係用呢個方法出嚟講咗，就令政府真係可以咧，正正咧係聽到市民嘅聲音，聽到前線嘅聲音。其實我哋唔好不停咁流血啦，要止血嘅、哦。佢做呢個工作出嚟係冇做到，所以我諗前線嘅同事又好，市民咧，琴日我睇到個網上嘅媒體咧，有80000多人簽名咧，係支持呢、這個。工業行動或者罷工嘅，有3000多人反對，你可以見到群眾係幾憤怒咧。咁呢樣嘢實在係，如果政府再唔做嘢咧，實好擔心嘅。前線而家好多唔同嘅睇法㗎，關於人手調配又覺得好混亂啊。醫院嗰啲佢話抽生死籌係點做啊？係咪公平？係咪一致啊？物資有啲話夠嘅，但係似乎前線同我翻嚟講就話唔係，嗰啲口罩啊嗰啲又鎖埋，有登記喎，登記攞喎，係咪冇唔俾咧？而工作服都唔夠，病房裏面呢啲病房本來準備緊做呢個傳染隔離病㗎喇，要試嗰啲負壓系統呢又似乎一片混亂，又唔係好準備好。有啲叫做 step downward 嘅準備點樣做呢？如果抽籤嘅時候有叫 red list， 佢哋不嬲都有個 red list 嘅，就係話中健禮醫生都講過啦，個 red list 個 red list 用唔用？好多呢啲咧都交代唔清楚， 即系你覺得其實佢哋係一個即係不滿嘅反應，咁亦都有其道理嘅。醫護人員嘅即係憤怒有其道理嘅。你贊唔贊成佢哋如果用一個真係即係工業行動嘅方式去表達佢哋呢種訴求啊？ 嗱，我覺得咧，你用工業行動方式表達訴求咧，政府一定要正視。而家唔係贊唔贊成嘅問題，而家就係事實咧。喺前線嘅朋友又好，市民大眾咧都覺得咧係政府冇聽到我哋嘅講法，而咧防疫做得差嘅，咁將個波咧 我咧逐啲咧就擺咗抗疫嗰度俾醫院管理局。咁呢個絕對唔必要嘅行動。 但係教授啊，那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嗱，醫護人員嘅天職真係嘅，係要保障一個市民嘅生命安全啦。咁但係遇到個問題就係，而家用呢啲方式，坦白講啊，過去六七個月嚟的話嘅政府點樣回應訴求，大家見得到呢一種咁嘅壓力方式，係咪會可以真係迫使佢哋回應得到咧？但係如果係真係唔得嘅，有同事係因為呢一個工業行動而去即係罷工嘅，會唔會令到就係留喺度嘅前線同事更加大壓力？ 其實咧，我相信咧，我哋喺前線工作嘅醫護朋友咧，個個都會好理性同埋好盡責嘅。作為一個醫護專業咧，我哋必須咧係要叫病人優先嘅。但你睇到我哋今次咧嘅呼籲同埋今次嗰個行動同埋市民嗰個睇法咧，正正咧就係六七個月前有200萬人上街。政府人完全不聞不問嘅喎，咁其實會點做咧？係咪令人擔心咧？而家個問題唔係在於係咪真係咧係啊會罷工啊，令到前線係緊吃緊啊，人手吃緊啊，市民大眾受傷，而係政府冇正視呢個問題。 明白，政府點樣回應？ 所在 係嗱，好快地，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政府咧打算係將粉嶺未入伙嘅公屋咧輝明村啦，改裝為咧係冇病徵嘅患者嘅緊密接觸者，或者係醫護人員咧做臨時居所，不過遭受到當地居民嘅一個強烈嘅反對。大家可以睇到咧，尋晚個即係電視嘅新聞嘅片段啦。咁而家咧，政府就話即係相關部門代表會星期三去北區區議會講解，並且承諾在此期間咧暫停輝明村嘅準備工作。你作為醫護，佢嗰度亦都會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嘅臨時居所，你點睇？ 正正呢樣嘢咧係表現溝通不足之餘，政府根本係無能，可以讓呢啲事件發生嘅。如果成個事件係話啊，呢個未入伙屋村咧係一個用途咧係要嚟點用嘅，讓居民清晰咗咧，唔會有呢啲事件發生。至於你話醫護休息，其實今日醫管局都講咗啦，可能佢哋咧可能係因為唔夠呢個我哋叫做咧係呢個住宿房嘅時間咧係外判做酒店嘅。咁呢啲溝通得好啊，大家我相信好理性去睇嘅時間，呢個唔會大問題。 但你有冇嘢想係有冇嘢想同粉嶺嘅居民講？ 同埋我諗粉嶺嘅居民咧，一定要清楚就係話，政府其實咧同你哋咧係對益對你哋咧個溝通係完全唔足夠。如果佢講清楚嘅時候，個事件係點樣做咧，係啱唔啱適唔適當咧，大家互相溝通咧，避免咗呢不必要嘅事件發生。 即係你覺得佢哋嘅擔心會唔會過多咧？粉嶺居民 佢嘅擔心正正同埋堵路啊呢啲事件咧，正正係反映咗佢哋咧政府根本咧佢唔信任政府，佢都唔知道政府做乜嘢。点解唔出嚟解话要讲咧？咁佢站喺在于政府嗰度。 好多谢晒阿李国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311啦，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头先都触及到好几个问题啊，即系包括咗系关口嗰个申报到底系点样咧？个检疫啊，到底准唔准确咧？1872311，7点新闻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可能较悲观，未必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唔低。他认为围堵策略不会长期成功，需要预备启动后备方案应对疫情。另外，本港凌晨开始，除了本港居民之外，禁止所有湖北省居民和14日内到过湖北省的人士入境。梁卓伟认为是好开始，但并非滴水不漏，可能有人不愿意申报。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将封关范围扩大，但要考虑怎样令本港食物供应稳定等。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至2744宗，80人死亡。身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总理李克强到武汉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疫情，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为什么新年一定要讲好意头的说话？ 因为平时我们喜欢出口伤人。为 什么新年我们要派利是？ 因为我们通常比较呼喊。为 什么讲恭喜发财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抱拳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大打出手。 开心日报祝愿大家今年 和和气气，大大方方，相亲相爱。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 杜文蔚、林超荣、 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大家应该是避免去可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社区传播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回到香港都要一定是戴14日。新年外游的时候避免是去医院、湿街市、家禽市场等，千祈不要吃野味，有野味卖的食肆都不要帮衬。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大家對於香港嘅防疫措施有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下。聽眾黃太喺度噃，黃太你好。 系你好啊，方正 你好 啊。咁我就睇电视咧，睇到有会即系女士咧，佢话咧佢哋喺大陆咧系唔单止佢哋个身份证，唔单止可以知道佢哋系唔系湖北人，同埋佢哋买票咧系实名嘅。 嗯， 咁啊，应该赶紧咧嗱嗱声去同中国政府联系。咁啊，知道佢嗰个系统，咁我哋个回乡证亦都要攞回乡证去买票嘅，去过边度呢亦都系有嘅，喺关口嗰度呢就可以知道佢哋有冇去过武汉或者去过湖北嘅。 嗯，啊，即系你建议同内地攞相关嘅资料去追寻。 一定要啦，系咪？唔系你香，你唔好净系话医务人员啊，话点样啊，咁样你高官你要做下嘢先得噶，你好似林郑月娥咁样。佢点可以咁样噶？即系人哋啊指责佢，佢就咁啊笑下笑下，咁啊就即系好似话你要指责我，我就唔做你要我做个嘢，唔可以咁样噶。依家香港人个人命啊，系咪？大陆人哋话，人哋唔讲话封关，但系人哋实际上已经做咗，澳门同珠海做咗，咁我哋做咗啲乜嘢呢？净系话你乜嘢嘢就话叫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佢哋你依家成日要嗰啲医务人员出嚟申报呢样，申报嗰样要开记者会啊咁样嗰啲，佢哋好多嘢做噶，因为你啲高官呢一个都唔出嚟喎，咁啊个个喺度咧卸责，咁啊你应该系话咧你关口啊咁嗰啲，你应该系同快快脆脆同中国攞翻佢哋呢啲记录，去过边度系完完全有嘅，唔好喺度咧卫生署嗰啲人又话唔知佢哋去过边度啊，唔好讲呢啲说话，你要攞到系统，佢哋去过边度都知道。 好多谢晒黄太嘅意见，张成龙系咪得咧？即系问内地攞呢啲嘅相关资料去追寻，系咪 是不是真的完全可以百分百追查到？ 縱使即係內地肯俾呢啲資料你，但係大家都要理解一樣嘢，就係中國我哋裏邊嗰個高速公路網咧，其實好大嘅。係嚇，即係有啲人係可以係透過個高速車揸車去第二個城市， 嗯、 或者佢本來係一個近湖北嘅地方咁揸架車佢經過或者逗留嗰段時間，揸架車再離開，然後就再去經高鐵落嚟香港都可以嘅。咁嗰程的話嘅大家見唔到嘅。咁是否係真係可以即係處理得到咧？嗱，揸車嗰個可能會經過一啲收費站，可能佢嘅證件會被即係會睇得到啦，或者係收費嗰陣時睇得到，但係乘客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如果要做咧，真係要全面封關先至可以做到個堵截。 嗯，咁但係如果真係全面封關咧，又會另外一啲都幾多嘅問題需要思考啦。 哦，係啊，所以即係你話 同埋好政治添啊，成件事會係咪？ 我又同意阿梁彩偉教授嘅講法嘅，即係任何人命或者任何醫療嘅話，呢啲抗疫嘅事件的話嘅，將政治擺喺度咧，就永遠都做唔成嘅。我諗都要大家跨出一步，即係為咗件事好嚇，先至做一啲決定，就唔係有政治考量。 嗯，好，跟住呢我哋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 是。 我想反映一下呢，就话其实我哋香港人呢真係除咗自求多福四个字之外呢，唔好指意我哋嘅政府。其实喺呢个抗疫呢件事件里面，我哋睇到呢就係话我哋政府永远都係行万人十拍嘅。咁每一样嘢即係都係人哋，因为我哋市民要求完一大轮佢先至有反应，人哋都做晒啦。其实我哋一班政府高官啊，全部都咁高人工，咁不如其实将啲钱咧分晒出嚟俾啲市民，即系好简单就系话戴口罩呢样嘢，我哋市民自己都搏命去抢口罩咯，要政府帮唔到我哋啦，但系政府啲高官竟然开头都仲嗌公众场所你冇病征系可以唔使戴口罩，我哋啲政府高官喺电视面前咳到命都冇。都是说是我没事的，其实就算你没事这个礼貌来的，你对着这么多记者你都要戴回个口罩，是吧，即是还是要死撑的。那其实我们这班政府高官，我只是真的可以用高薪低能四个字来形容他们，还有香港市民真的自求多福的。 明白，多謝曬你啊！其實鄭成龍即係連日嚟咧，我哋喺唔同嘅節目咧都聽到，市民似乎對於而家政府嘅防疫嘅措施咧都有好多不滿，即係由佢哋去市民點樣去揾口罩啦，佢哋政府點樣傳達個信息出嚟咧，究竟需唔需要戴口罩啦，以至到咧頭先我哋講到嘅關口嗰個檢疫啊等等嘅問題。其实市民真的很多不满。 我想即是政府再想嘢，不跳出个框框呢，其实挺难追得到市民的要求。即是有些例如啦，好像口罩方面的。唔夠口罩嘅，佢唔會考慮就係直情入兩套機過嚟香港做。其實有啲 得唔得啊？ 我 得 而家我哋懲教工業，而家我哋喺即係電台喺出邊用緊嘅都係 CSI 嘅工業嚟嘅，喺內務懲教所做嘅。咁其實可以即係一套機嗱，我見到網上面啊，我嘗試聯絡過佢未覆我，咁但係都係講緊六七十萬一部機，其實喺國內製嘅。咁其實運部機落嚟又好過即係喺上面採購一啲口罩嘅成品咁，因為實質上香港如果要揾一兩個地方，由懲教又好，唔同嘅機關又好去處理呢啲嘢係處理得到。其實應該諗嘢要跳開個框咯，就唔好再話我而家要入口罩咁。你其實大家都揾緊，大家都爭緊嘅時間嘅，你喺出面都幾難揾得到。 同埋譬如有啲地方咧，譬如台灣咁樣啦，佢亦都係限制咗口罩嘅出口啦。咁此外，就算內地咧，佢琴日嘅官員都講嘅，尤其是而家春節期間啊嘛。內地很多工廠都停了，他們就算自己去生產供應他們自己內部所需，似乎都要花一些力氣去克服才得，怎樣去供應給香港呢都是一個問題。 同意的，因為他們其實內部都緊張，變成其實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你入到材料入到個機器回來，就是在香港自己至少的質量上面你都可以控制得到。 得不得呢？不如大家又打來1872311跟我們講講你的一些看法吧。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咦啊，陈师奶，冇见你一排好似 fit 咗咁多嘅。 系咩？可能因为屋企冇请钟点工人啦。 点解唔请翻个啊？ 因为咧，我想做多啲家务，日日抹窗、抹地、吸尘、散浴缸，呢一啲都算系中等强度体能运动。你话啦，有咩办法唔 fit 啊？ 咁睇嚟，我得闲都要喺屋企做多啲家务先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嘢，有时真系比喺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嘅行为啦，经过无家姐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嘅路。 I 代表一齐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嘅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请嚟曾经担任过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嘅，而家系立法会议员卫生事务委员会嘅陈海欣啊。陈海欣你好。 Hello， 陈以平、郑成龙，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啊。嗱，头先咧同阿郑成龙倾到呢个问题，就系关于咧口罩供应嘅。佢话喂，不如即系香港自己喺罗湖惩教所嗰度咧，即系去搵翻啲机器咧嚟做啦，以解决咧香港嗰个口罩嘅问题。以你所理解，其实得唔得咧？ 嗱，我先讲咗而家咧，我哋系处喺一个抗疫啊，已经唔系防疫，系抗疫嘅最关键嘅时候。而家我哋要防止有机会社区爆发咧，口罩系其中一样非常重要嘅物资，系俾我哋普遍市民去戴住，去保护自己，亦都防止自己可能有系一个隐形病人，潜在有机会传播嘅风险，所以口罩系好重要。咁头先啊郑成龙讲嗰个咧，我谂咧就系要当局，因为譬如你话惩教处嗰边嗰个运作啊，里面点做口罩呢、這个咧，我唔系太清楚。但系咧有一个重点，你哋点出咧就系、是、嗰个供应口罩。而家系你出亲街，个个市民都话买唔到，亦或买到咧，可能又担心嗰个质量有问题，同埋咧系抬价抬到好贵。咁其实喺呢几日咧，我都差唔多每日都有喺自己区啦，即系九龙城附近行过晒，问过晒，差唔多所有嘅零售添，应该唔系差唔多，系所有都话唔知几时翻货。咁而我自己个情况呢，就係、是、我都係有识加几间嘅药房啦，本身佢哋同内地嘅厂呢係有一个联系嘅。咁我今日收到最新嘅呢，就係佢哋就话俾我听呢，个内地厂嘅供应商就话，而家因为内地全国省市嘅疫情都好重好严峻啊，所以佢哋嘅口罩呢，只要暂时呢全面係供应俾内地。本身佢同我讲呢，最快呢希望係初十香港係有货嘅。但系而家就唔得啦，呢一个嘅承诺都冇啦，所以我估相信咧，本身有啲嘅药房啊，甚至乎健康护理店咧，可能都会话呢一个礼拜度有货。究竟呢个系咪真嘅咧？我有啲存疑啦，因为可能内地嘅供应真系要比而家内地其他省市情啦，所以可能咧其他嘅供应我哋要揾系内地以外嘅地方咧增加个供应。咁我開始見到網上啊，或者朋友大家都講啊，譬如韓國啊、日本啊，甚至乎歐美啊，係咪美國寄返嚟呢，開始唔同嘅辦法都有。咁我就覺得呢一點呢係比較可悲嘅，因為點解呢，就係而家我哋香港處喺一個咁關鍵嘅時候，而政府係有一個好想係從嚴嘅方法，但係連最基本防疫嘅物資，我講緊係市民，唔係單單係醫院啊，我哋都唔夠嘅話呢，我好擔心社區上面咧嗰、那個出現一個感染咧，係有呢個咁嘅危險喺度。咁如果我哋係未能夠有零售市面俾一般市民有足夠嘅口罩，其實政府要想其他嘅接衝方法。 我想請問咧，你講其他接衝方法啦，你哋立法會有同僚咧，阿朱海迪啊，就提議政府應該引用儲備商品條例，將口罩咧列為儲備商品，確保市民喺可負擔嘅價格咧購買足夠嘅口罩。咁當然亦都要喺即係全球咧採購足夠嘅口罩啦。你點睇呢？用儲備商品去限制佢嘅價格？ 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经过要都要时间嘅。你将个口罩列为储备商品啦。咁但系我觉得而家我哋系讲紧防疫最关键、最快。你而家仲要去讨论佢系咪做一个储备商品？我觉得呢个时候，我系想揾一啲系即时到位、即时俾市民攞到个口罩。我反而是用另一个建议，包括刚才郑成龙所讲，如果我们本身是可以在我们香港区内自己生产，兼而你说停教署那边是有器材可以做的，那这个一定是值得去考虑的。第二呢，就是我想你留意到这两日政府都是讲回呢香港那个口罩那个储备。因为口罩的储备现在你看到啦，我们首要要确保不论是公营同埋私营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是有足够的装备。咁我听到他们讲呢，是说已经再即盘点过啦，是有足够三个月。嗱，佢一定要计得好清楚条数，因为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可能病人都需要。在计好呢条数之后啦，佢哋系咪可以将第三个月嘅部分，我唔系话讲紧全部吓，系攞出嚟，系喺一啲嘅指定，我哋可以参考邻近，譬如澳门就咁做啦。我哋系可以即时攞到，我哋而家要即时攞到。嗱，如果你话其他议员嘅建议，去将佢列为一个储备嘅物资，其实仲要需要时间翻立法会啊，仲要考虑一啲嘅细节。 但系因为而家其实个疫情都。仲繼續喎，梁卓偉佢哋估計可能要去到五月咧，深圳、廣州啲地方先到頂啊嘛，咁係咪都應該有足夠時間諗一諗呢個議題啊？ 唔係啊，而家係要最好係聽日、今日個口罩已經到大家嘅手啊！如果你呢度都唔到嘅話咧，呢個係最危險。你講緊五月咧，其實個廠商而家係正正係因為我哋而家內地有春節假期，同埋而家咧正正係廣泛地唔同地區都爆發緊，所以喺呢一個禮拜先係最關鍵。如果你錯過咗呢個禮拜嘅口罩都唔到落個市民嘅手度，錯誤啦！翻工咯， 系 初五翻工嘅人流，大家一齐搭地铁、搭巴士，所以我头先咪提到另一个撤冲嘅方法，我就觉得如果你连一个预防物资零售市面唔够嘅话，政府应该嗱考虑谂一谂，点样令到人流咧系减低，唔好令到病毒有机会喺人同人之间传播。 明白，郑成龙 系我谂嗱个情况系咁啦，任何方法咧都总好过大家坐喺度咩都唔做嘅。不过头先朱凯迪嗰个方法咧，即系储备商品条例咧，其实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就。可以即刻做得到，咁呢个即系作为立法会议员，你都帮手啦。即系如果可以任何方法推得到嘅，都一齐合作下做咗佢。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有个实例嘅，就系我有个朋友喺加拿大用$900咧，唔系$900加纸咧，就买咗一箱，跟住用$1,200加纸咧就寄过嚟香港。系啦，咁即系其实好可悲嘅，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即系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有地方即系冇办法啦，即系未有机器、未有成的话嘅。情況之下嘅，即係你都推一推政府的話，任何地方可以採購得到嘅，都盡量可以翻到嚟俾香港人使用。 啱啊！這個咧，其實我早兩日已經講嘅啦，我都唔係今日啦，早兩日一路有傳媒問我話咧，因為咧我哋香港咧，其實喺世界各地都有個駐京貿辦事處嘅，喺唔同嘅地區，其實係咪可以透過嗰邊嘅同事咧，大家一齊去採購，用唔同嘅方法咧，因為唔好淨係局限喺。我諗內地，我哋係要全球採購，咁但係好似咁講，寄返嚟又要時間啦，所以呢我認同嘅頭先鄭成龍嗰講，只要任何方法可以令到而家我哋市民係有一個口罩嘅話，都應該值得考慮嘅。而喺咁多方法裏面，邊樣最快，邊樣有係要攞出嚟去做咗個防疫先，所以呢個我絕對認同。 好， 咁而我而家見到最快呢，就係佢快啲盤點佢個倉裏面有。 明白 嘅話，應該要係即係睇點樣可以撥到部分出嚟，俾我哋市民可以去用。 清晰嘅嗱，最嗱 係人流嘅問題。 明白。喂，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你頭先講人流啦。我哋一路同阿鄭成龍去傾嘅時候咧，都講到而家就限制湖北省嘅居民啦進入香港啦。咁但係你其實係咪限制到咧嗰一啲曾經去過湖北省嘅人士進入香港，而香港人自己又點搞咧？這個嘅關口控制問題點睇？可唔可以簡單答一答？ 加拿大控制咧，而家系一个大嘅漏洞咧，就系要基即系 base on 要基于一个诚实嘅申报，你要佢系肯，因为咧，如果你话个身份证咧，净系知道佢嘅原居地嘅啫，你唔知道佢曾经去到边度嘅，即系我哋呢几个 case 都系嘅，由深圳嚟，原来佢之前去过，如果系刻意讲大话呢个好有问题，咁所以咧，如果政府而家设置呢个局部嗰个封关嘅情况，佢一定要咧广泛地大大只字宣传咧，就系话喂，你如果讲大话，我哋之后咧就系会有机会监禁同埋会罚钱，呢一个我觉得。因为我哋谂唔到再好嘅方法，因为佢个诚实机制嘅啫，佢要讲大话刻意隐瞒咧，你系冇得避嘅。 除非咧我哋一个好强嘅电脑 system， 好强嘅电脑嘅制度咧，你去追踪到佢系曾经话呢个人即刻入陈海欣曾经几月几号边度边度边度边度，嗱你有冇咁嘅大数据？咁如果有，梗系最好啦。如果冇嘅话，你纯粹系基于一个咧嘅诚实嘅机制嘅啫。第二咧，人流里面除咗入境之外，就是、香港市民。香港市民而家系冇足够嘅口罩同埋咧其他嘅即系消毒嘅洗手液，佢要谂一谂啊，究竟系咪错误？我哋系咪有啲可以控？ 呢、這个亦都我哋再讲翻头先嘅问题啦，因为其实我哋主要就想关注翻咧嗰个关口嘅问题。你头先讲都系一样嘢嘅，即系大大个字去吓大家咯。 系，不过我都即系容许我打断你少少，我想问一下啦，就纵使我唔好当所有人都唔诚实嗱，如果我系一个香港人，我真系去过武汉。我想翻到嚟香港政府会俾啲乜嘢设施我？我需唔需要自己自动申报？然后即系你俾嘅地方我隔离啊？定系我只需要就咁戴个口罩，我翻到屋企咁就可以咧？即系因为其实你家居传染嘅会系可能系第一步。呢、这个你会点睇嗰个隔离政策？ 嗱，因为咧个隔离政策，我谂咧我哋香港有一个好丰富经验，就系、是、沙士时候经历过嘅。咁其中一个隔离咧就系、是、去嗰啲度假村度隔离，呢、这、一个咧就系、是、有同患者有紧密接触。嘅话咧，就需要系咁样做嘅，因为而家咧就觉得人传人嘅风险高。如果你话佢完全系冇接触过其他患者咧，其实咧就系要戴口罩喺屋企做一个家居嘅隔离。家居里边做啲咩咧？其实咧传染病专家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会话俾嗰个潜在翻嚟嗰个人听你要做啲咩嘅。但系有一点咧要好紧要嘅就系、是、要睇埋而家最新嗰个传染病嗰个最新嘅数据，就系、是、隐形病人。嗰、那個情況，如果你發現隱形病人越嚟越多，佢翻到嚟其實可能都未有病徵，可能咧你就考慮係咪要全數咧將佢咧翻嚟之後咧都要考慮咧係去隔離嗰個嘅營地嗰度嘅做法。如果我哋而家仍發現個病毒，哦，其實隱形嘅病人嗰、那個。比例都是很低的、其实可以在家居自我隔离，但是真的一定要戴口罩。 明白，数据为先，这个是最重要的。喂，多谢你啊陈海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都暂时倾到这里先啦，好吗？唔该晒你， 打好关，多谢你。 好，唔该你，拜拜。数据为先，郑成。 其实数据为先就我听到梁卓伟教授讲咧，你呢个隐形病例咧，一定是多过 SARS 嘅，咁所以以数据来讲咧，其实潜在风险是大。 好，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呢？1872311，陈小姐啊，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系陈小姐， 系请讲。 我系一位医生，其实咁我知道大家都讲紧嚟紧我哋会罢工咁样啦，但我想今日个 focus 系讲喺我哋本身嘅防护装备度。因为我发觉咧，咁我哋而家 HA 嗰个嘅防卫装备咧，主要都系会戴一个帽啦，之后就有个 face shield 啦，之后会有一个 N95 啦，咁之后件蓝色嘅衫。咁呢個就係佢為俾我哋 provide 俾我哋嘅 equipment 咁樣啦。咁但其實呢，我留意到美國呢同埋中國佢哋嘅防護人員，其實人哋由頭包到尾嘅，人哋條頸啦，人哋隻腳啦，人哋對鞋呢都包埋嘅，希望做到滴水不漏咁樣，同埋人哋塊面都包埋嘅。咁我想知道究竟 HA 係會唔會好似當時伊波拉病毒嘅時候，嗰陣時我種咁嘅防衛衣可以俾到我哋。講真，我相信大家都好擔心呢一樣嘢，因為呢特別係冇得醫。而家暫時嚟講係冇任何 effective 嘅 treatment 係去醫呢隻病，靠係靠我哋本身自己一個人嘅免疫力。咁如果我哋連最基本嘅防護裝備都做唔到嘅時候，你叫我點安心去裏面做嘢？佢而家已經不斷咁放緊炸彈喺我哋身上邊，佢基本上佢唔接關，不斷放人入嚟，唔做 quarantine measure， 乜都唔做，淨係叫我哋走去前線度打，你又唔俾足夠嘅安全措施我哋，咁叫我點樣打呢？上場仗？咁就最後仲想講多一樣嘢。因為我發覺咧，最近網上邊咧都有啲説法咧，同我哋講緊 N95 其實咁有冇用啦？咁因為原來 N95 佢嘅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口罩可以擋到 95% 以上嘅 particle， 而啲 particle 咧要係大過0.3 micrometer， 即係話300 nanometer 嘅 particle。咁我哋通常係擋邊啲 particle 係300 nanometer 以上咧？講緊嘅係細路菌。咁究竟我哋嘅 coronavirus 系几大呢？原来系120 nanometer， 即系话佢个 size 其实细过我哋 N95 嘅 filter size 嘅。嗱，我唔知道究竟佢对于 coronavirus 系有几大嘅 effect。我相信大部分其实都系真系唔会入传到入嚟嘅，如果唔系武汉嘅医护人员，应该大部分都感染到噶啦。 好，好嗱，唔好意思啊，陈小姐，暂时要倾到呢度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话，本港至今有八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病人全部在玛加烈医院传染病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病情反复，由稳定转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每日就新型冠状病毒进行超过200个测试，除了八宗确诊个案，暂时未有阳性结果，冇社区蔓延迹象。另外，截至中午12点的过去24小时内，本港新增69宗需呈报个案，有110人正接受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昨晚新增两宗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住在深圳的68岁香港女子，她今月9号由深圳前往武汉，18号由武汉到深圳，几日之后发烧同咳，两日前经罗湖返港时因为发烧被截停，送去北区医院并没有回家，没有密切接触者需要追踪。至于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是第三名确诊患者的丈夫。东区及联合医院分别出现两宗入院后先被揭发的怀疑个案，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说，两宗个案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被问到是否涉及瞒报，钟建礼说正检视瞒报会否构成法律问题，但措施需要取得平衡，如果太严苛可能令市民不敢求医。另外，有医护工会计划罢工，要求当局日内回应诉求。钟建礼说有留意工会诉求，有部分诉求不是医管局可以做到，如果合理会向有关当局反映，希望未来几日可以尽快设立平台，并积极筹划热线，给医护人员表达防疫难处等。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至2744宗，80人死亡。身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总理李克强到武汉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疫情，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鼠年点拣各国外汇？ 问下恒生嘅温卓培。 需要达成第二个阶段，只要不再大家加征关税，咁澳楼加理论上咧就系会最受惠。如果你问我咁多只货币咧，我最中意嘅就系欧罗，但系打仗嘅话咧，资金就会走翻去美元避险啊，走翻去日元避险啊，走翻去黄金避险啊。 即刻上网重温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祝大家 盆满钵满，可一可再。 言不尽，风 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直播室，繼續有陳燕平同鄭成龍喺度啦。嗱，唔好意思啊，因為七點半新聞之前咧，有一位啊陳小姐咧，佢本身係個醫生嚟嘅，就講到關於 N95 咧呢一個口罩嘅即係成效，我哋繼續請啊陳小姐傾埋先，補充埋。陳小姐， 係， 唔好意思，頭先講到咧 N95， 你又講到嗰啲即係嗰啲粒子嘅大細啦，咁亦都講到你內地嘅醫護問題，你繼續啊。 係咁嘅。因为咧睇翻 N95 咧，佢其实佢系用嚟最先佢嘅原意系用嚟挡肺痨菌嘅。咁肺痨菌咧，佢真系大过300嘅 nanometer 嘅。咁但系咧，我哋讲紧 coronavirus 咧系120个 nanometer。咁其实究竟佢能唔能够真系挡到 coronavirus 咧？咁我自己都睇过其他文献。咁其实大部分时间喺 normal circumstances 里边嚟讲，系应该系唔会系 drop 咧。droplet transmission 就應該是可以擋到的。咁但如果有啲好 high risk 嘅情況，譬如話我哋姑娘嘅同事，佢哋要幫病人抽痰嘅時候，又或者去到一啲插喉嘅情況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啲嘅 virus 嘅 particle 會霧化咗嘅 ，aerosolize 咗嘅。咁其實佢有可能係真係會穿過 N95 而導致達到我哋嘅呼吸系統裏面，而導致我哋有病。咁我希望醫管局喺呢方面其實可以係幫到我哋去 clarify 呢一點，究竟佢真係可唔可以幫到我哋去有效阻擋到呢一隻嘅 virus？ 係啊，明白啊，陳先生，其實我記得咧，你頭先講過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防護裝備，你都好想即係佢哋澄清咧，譬如需唔需要去到防伊波拉嗰隻嘅即係級別咧咁樣？咁今日咧就係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喺記者會入邊就講啦，就話即係如果提供一個咧更高規格嘅防護裝備咧，即係係需要接受訓練嘅。咁佢就話咧，大部分情況用外科口罩經常洗手咧已經足夠，寧願做低層次嘅防護好過做高層次咧，但係就做唔好，係啦。 嗱，我自己其實咧係經歷過咧伊波拉裝備嘅訓練嘅，咁就一兩次左右咁樣。 有幾多人經歷過？我想問幾多醫生？ 我當時自己有個部門嚟講咧，其實全部嘅醫生都是經歷過的。咁外科口罩我哋當然適用啦 ，N95 平時的 PPE 當然係適用啦。咁但是如果你講緊伊波拉病毒嗰套嘅防護裝，我相信如果你教我哋醫生同事，其實講真一兩次大家都適用噶啦，依啲咁嘅嘢。 即係你意思係咪即係覺得咧？如果真係去到做啲高危程序，譬如你頭先講咧抽痰嗰啲，你都有擔憂噶嘛？係咪應該你嘅意思係咪話即係譬如做依抽痰嘅程序咧，就可能需要用一個即係類似伊波拉咁樣嘅醫護裝備啦，而唔係就咁而家我哋普通。嗰只即系加埋面罩啊，嗰只装备啊， 我觉得系应该要，因为咧，你基本上你谂一谂，我哋而家加埋面罩，我哋挡唔挡到条颈啊？其实挡唔到，就算你睇翻蓝色嗰件衫，佢其实唔系 cover 晒里边医生嗰件便服嘅。咁之后到对鞋啦，咁我对鞋又周围走行嚟行去，咁点搞咧？咁其实呢啲所有嘅嘢系可以真系掂到我哋医护人员噶、哦。你睇下大陆，佢哋全部真系由头包到尾。人哋都咁樣做，點解你香港唔係咁樣做呢？ 係鄭成龍， 係陳醫生，我想問一問咧，個情況係你講係門診嗰啲需唔需要啊？定係真係做高危工作？因為遇到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要去到伊波拉個規格，我有限認知啊，佢嗰個情況就係每見一個病人，佢係需要換一套手套同埋嗰個連身防護裝置。如果係咁樣的話嘅，係即係實際上係咪做得到呢個情況？ 其實而家我哋嘅 PPE， 即係我哋而家就算醫工局我套唔係伊波拉嘅，都係每見一個病人 ，suppose 你應該換嘅。 咁而家有冇做到啊？ 而家都系应该要咁样做嘅， 系 应该，但系其实据你所知，做唔做得到？ 因为啲 patient 系一个 isolation room 一间，一人一间嘅，咁所以其实咧，你一出咗个 isolation room， 佢就要换晒你成套衫噶啦。 都系啦，即系意思都系应该系做得到嘅。 是应该做得到，因为基本上而家都是做呢一样嘢噶嘛。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陈小姐吓，陈医生同我哋讲咗好多咧，佢作为一位前线医护嘅一啲睇法同埋忧虑啦。不过似乎今次咧，郑成龙如果由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医管局纵使即系连日嚟啊都开记者会啦，或者佢哋话内部亦都有一啲嘅沟通嘅渠道嘅，但系似乎医护嘅担忧咧都系非常之大。 系，因为如果唔系即系沟通上面出现问题嘅，就唔会出现。有些医护人员需要罢工，就是说个诉求是拿不 到啦。因為其實佢哋都唔係話為咗爭取啲乜嘢，而係希望佢哋嘅同工係喺佢工作上面咧就係可以受到保護嘅。咁呢樣嘢都係重要。咁我諗市民都係關注呢樣嘢。 嗯，同埋連日嚟咧，正如頭先啊陳醫生所講啦，即係似乎就算醫護之間咧，對於而家嗰個佢哋啲防護裝備啊嗰個級數咧，係咪已經足夠處理到而家呢個病毒咧？都抱有頗大嘅疑慮。嗱，我唔知道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大家對而家對於嗰種病毒嗰個嘅掌握咧，雖然個基因圖譜已經出咗嚟，但可能會唔會係因為個掌握唔係太多，亦都未知道即係嗰個正確嘅即係治療啊等等嘅方向，咁所以導致到呢啲咁樣問題咧？ 嗱，我覺得咁樣嘅，即係作為政府嘅官員咧，即係除咗係真係應該發放正確嘅信息俾啲我哋前線醫生之外咧，我覺得前線醫生或者醫護人員咧，佢哋個心情我哋都要顧及嘅。如果佢哋認為需要高一層次嘅防護裝備，咁讲真啦，如果系可以的情况之下嘅，我谂应该要照顾到呢一部分咯。 嗯，好啊吓，呢87231，大家咧有啲咩嘅意见同睇法？特别系前线嘅防护咧，佢哋相当关注嘅，点样平复到佢哋嘅心情咧？呢87231，不妨带你同我哋倾下。 新年又到啦，小朋友口才了得，逗利是自然得心应手啦。 如果说话能力好，不如参加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将小朋友讲故事的片段上载去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就可以免费参加啦。 三岁至小学六年级都可以参加比赛噶。 2月14号就截止啦。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恭喜发财，手下留情，鼠年第一击击击击。 喂，识咁多年，点介绍你好啊？ 哇，仲要介绍？一开声就知啦，系嘛？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喂，仲有我苏诗王， 手下留情，喜气洋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電話旁邊咧，我哋有位聽眾葉先生喺度啊，葉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你好， 系你好系。 喂，系啊，我叶生啊， 系 系啊。咁我都想讲翻啲意见，我都本身都系医护人员嚟嘅，咁样。咁我又系港大校友嚟嘅。咁我其实想公开咧问啲问题，有三位港大教授想问佢哋问题。其实 系 第一位咧就三位包括阿陈肇始教授啦、袁国勇教授同埋梁卓伟教授。 嗯， 咁样。咁我第一样嘢咧就想问。咁因為咧，林鄭月娥特首咧，佢話佢嗰個 expert panel 咧，其實咧就係話有公共衛生專家，包括阿梁卓偉教授同埋袁國勇教授啦，咁樣。咁佢哋根據佢哋嗰個意見咧，阿林鄭特首咧就話就唔需要封關嘅，即係據我所知咁樣。咁但係之後咧，阿梁教授今日都已經有發表新嘅意見，咁亦都佢都講話其實嗰個疫情影響都好大。咁啊，袁教授就講話佢都不置可否啦，即係我睇報紙咁樣講，即係話應唔應該封關，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係第二日之後咧就已經發表另外一個意見咁樣。咁我第一樣嘢我就想問，點解即係依啲專家嘅意見咧都咁反覆嘅咧？咁同埋第二樣嘢咧，點解即係林鄭特首佢冇去邀請譬如其他公共衛生專家，譬如何柏良醫生啊咁嗰啲去即係加入佢嘅團隊去詢問佢？因為何醫生就話其實咧應該一早要封關嘅咁樣。咁係啦，咁另外咧，我就想問一下咧，究竟你哋頭先都講話數據行先啦，即係阿梁教授又話數據行先啦，袁教授又說數據行先。咁其實咧，根據即係講真，即係就算一般大學生都會認識，即係譬如你統計學上面都會有即係錯誤 bias 呢一樣嘢噶嘛。bias 包括你有冇 reporting bias， 有冇其他即係話一啲有冇話主動去報呢一樣嘢，即係個數據係點樣？咁其實咧，我 相信咧，其實個數據行先，你都要睇下個數據可唔可信先。我諗應該第一樣嘢，即係以一個好，即係都唔好講話咩大學啊、咩教授要博士嗰啲先識，即係你用個常理嚟講，咁係咪如果個數據唔係好清晰，或者唔係好有機會唔係好準確，係咪應該用常理行先咧？ 你其實擔心而家數據喺邊個位置咧出現問題啊？ 嗱，咁其實嗱，你譬如網上面都已經好多即係留言啦，咁嗰啲我都唔講啦。咁另外，譬如有英美嘅教授都，譬如你上即係 Yahoo 新聞度睇，英美教授佢哋都計劃，譬如十日裏面都可能有190,000嘅感染人士咁樣。咁另即係呢啲數據咧，咁其實同即係內地公布出嚟嘅數據遠遠都有差別啦。咁梁教授就話，可能係同嗰個即係佢哋檢測嘅方式。即係有唔同啊，或者初期佢哋唔知點樣檢測，即係我唔緊要嘅依樣嘢。咁但係咧，我認為係咪公共衛生專家應該係比較 prudent 一啲咧？即係做佢應該要做嘅嘢。而且林鄭特首都話，其實把關宜緊不宜鬆咁樣。咁其實如果咁樣講的話，咁既然我都頭先講嗰個論點，咁其實係咪應該晨早要全面封關？而即係我對，即係我本人就對依兩位教授其實嘅言論都有啲遺憾。即係我好。即係佢哋根本上，即係你話數據行先，咁但係依個好基本邏輯性嘅錯誤就係話個數據究竟係唔係合理或者係唔係準確咧？咁其實佢哋都有冇去思考過呢依樣嘢，同埋其實有冇其他原因令到佢哋唔即係佢講呢一番説話咧？另外，陳教授即係身為護理學院教授，咁其實咧佢講即係佢嘅言論，其實我哋。市民都不停喺度睇噶啦，已經咁樣。咁佢今日就話，其實全面封關可唔可行？佢俾一個問題，但其實佢冇俾個答案。我哋其實點解唔可行？佢冇解釋嘅喎，基本上。 嗯， 即 係 所謂，所以咧呢班即係呢幾位咧，即係喺我哋即係港大裏邊都係即係德高望重嘅教授咧。咁其實究竟佢哋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究竟佢哋嗰個？做嘢個動機係點樣，同埋佢係點樣得嚟？即係我啲一般小市民，其實我都係好常去諗嘢嘅啫。 明白， 我 明白。即係你想了解清楚專家個意見，多謝曬你啊，葉先生。不過鄭成龍，我又喺度即係補充一下啦。喺之前啊，應該係年初一嗰日，政府咧舉行嗰個防疫記者會啦。咁嗰陣時，特首咧就話其實徵詢過即係三位專家嘅意見嘅，包括咗係啊袁國勇教授啦、梁卓偉教授啦，同埋許樹昌教授嘅。咁頭先聽眾又講到梁卓偉同埋袁國勇咧對於封關嗰個問題嘅說法啦。嗱喺年初一嘅時候咧，梁卓偉嘅講法咧就係話，到底係咪會對即係內地咧實施封關咧？佢就話做防疫同埋公眾衛生，特別喺嚴峻疫情執行政策嘅時候咧，只係可以基於科學，任何其他嘅考慮，包括政治考慮咧，一定要摒棄，否則咧一定會出事嘅。嚇，佢亦都話咧，即係本地同國際專家一致認為咧，香港封關咧唔係正確策略，亦唔可行咁，因為亦都係即係考慮到咧，就係過去二十幾年。禽流感、沙士、豬流感啦，無論本地或者係海外有疫症咧，香港都從未試過封關。咁佢亦都話咧，最有效嘅封關係完全獨善其身，禁止任何人出入境，唔係只係針對個別嘅地區或者國家，但係要考慮咧香港作為交通樞紐同埋其他因素咧是否可行。咁今日啊，梁卓偉喺個記者會入邊咧，佢亦都有一個嘅補充啦。咁佢主要咧就係講到湖北啊，限制湖北居民咧嚟香港嗰個措施嘅，佢就話咧呢個措施咧係屬於好開始，因為嗰陣時個記者又問佢，就話因為你預計咧疫情四五月會陸續喺重慶、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同埋深圳咧見頂啊嘛，咁嘅嗰個嘅即係唔准某一啲人士入境呢個措施係咪需要擴展到依五個城市咧？梁卓偉就話咧個措施係屬於好開始，但係一定咧要防患於未然，一定要喺封關問題上面咧再做多一步、兩步、三步，認為咧有需要擴大封關範圍。亦都要留意咧，點樣做到切實可行。至於袁國勇教授咧，佢就話即係佢唔反對封關，但係會唔會有內地人飛去外地之後再嚟香港，就再轉翻去內地咧？佢亦都關注咧封關嘅乘客。似乎我諗大家講緊嗰個封關咧係咪好似講緊唔同嘅嘢咧？即係一啲就係講緊針對住，譬如你湖北有疫情，就係針對住嗰啲地方咧限制嗰啲嘅居民咧係嚟香港。但係另外一啲咧就係講緊全個內地嘅居民都唔可以嚟香港，係咪講緊兩套嘢咧？ 我諗講緊三套嘢嘅，其實係講頭先你講咗兩套啦。另外第三個封關形式就係全個地球其他地區嘅人咧都唔可以嚟香港。 一個全面封關。 呢度有冇咁講？ 因為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人係會流動噶嘛，即係當如果係喺中國國內任何一個人士的話，就飛咗去加拿大，跟住翻嚟香港，咁嚟香港咁又如何咧？即係如果你係堵截一部分嘅，咁你係咪應該係即係全面做咧？我諗就即係兩邊極端啦。咁但係而家睇落去嘅情況就係頭先位聽眾都講啦，佢質疑緊個原始數據係有問題嘅。咁即係話變咗佢個爆發嗰個人數個數字咧係唔準確。咁如果個數字唔準確，就會牽涉到就係當嗰個數量嘅人咧，即係例如好似係廣州嗰個量數咧，係會大咗同埋早咗，咁變咗香港嘅受到影響嘅機會咧係會大咗同埋會推前咯。 嗯，同埋武漢嗰個數字呢，即係連日嚟亦都網上有其他一啲嘅資料質疑到呢，而家武漢所公布嗰個數字係咪準確添啊？ 係冇問題，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佢講緊1000万嘅即係人口嘅地方咁樣，咁係咪真係得個2000几人係真係確診呢？咁即係大家都唔信啦。咁睇落嚟，香港市民的話嘅係想求個安心，咁我相信政府就唔係行一步兩步，而係應該行一大步。就係話要確保咗哦，咦乜嘢措施先可以令到即係防疫嘅工作要做得好啲？ 嚇嗱，咁啊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嘅幹事劉海文啊，劉海文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嗱，最近咧有一啲咁样嘅传言出咗，话玛丽医院咧有应该系即系护士咧，佢哋用请病假方式咧去对于表达咧对于而家政府即系同埋医管局所采取嘅防疫措施系不满。你可唔可以讲讲你所知道嘅情况系点啊？ 冇啊，我都收到个资讯，就系会有啲病房嘅同事啦，喺个知道嗰个病房将会做一啲。轉換做隔離系統的工程之前，就他們用一個病假的方式來申請病假啦，係啦，咁可能是因為那個病房如果裝修完之後咧，基本上就會接收位隔離的病人嘅啦，係咁，佢哋都選擇用呢個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啦， 係佢哋想表達一個。嚇！佢哋而家想表達一個咩意見？係裝備唔夠啊，唔想接收，淨係即係咩情況咧？其實係 唔係？實咧嗰度其實咧冇咁容易裝修完嘅。裝修之前咧，因為你裝修有負氣壓噶嘛，你要隔離， 係 有負氣壓嘅裝備噶嘛。咁你裝修完你要測試，你邊有可能咁快可以完成到呢啲嘢先？咁但係如果喺呢啲設施都未妥善之前，你就要收病人，咁咪即係將。个风险感染的风险提升到好高咯，而首当其冲嘅就会系我哋嘅同事啦，医护人员啦，呢个系，亦都将病人摆喺一个好危险嘅位置啦。因为如果病人佢真系有呢一啲咁样嘅病征同埋症状嘅话，咁我哋冇呢啲咁样嘅设施去处理佢，咁佢只不过系将个病源咧周围喺医院嘅唔同嘅角落喺度扩散咯，根据佢嗰个中央冷气系统。 系 咁，亦都好危险嘅呢样嘢。 系咁，我想追问一下，即系作为专业嘅医护，咁而家设施系未有，咁你有冇啲咩建议系可以，即系政府可以做得到，定系话哦呢啲病人你总不能够唔处理噶？ 明白。咁我哋如果嗱，呢个就好有信心咁话，可以喺12个钟之内最多可以开到1400张床啦。咁都希望可以即系做到先得，唔好夸下海口。因为如果我哋為咗急於開床而犧牲咗個質素，或者犧牲咗病人嘅安危，同埋我哋同事嘅安全咧，呢樣嘢係絕對咧彌補唔到嘅。我哋同埋我哋提供完硬件之外咧，亦都要有人呢個元素啦。人嘅意思即係指我哋同事，因為咧如果我哋做開普通病房嘅話咧，突然間你改裝完之後咧，亦叫啲同事喺隔離病房做咧，我諗個規格啊同埋個訓練咧，亦都係需要配合翻先可以嘅。因为我哋嗰个感染控制嘅措施可能会更加严谨啦，喺隔离嘅装置入面，而且佢嗰个病情亦都可能更加繁复啦，所需要嘅处理都更加多啦。咁一定要俾翻足够嘅训练同事咧，先可以安排到同事去嗰度啦。如果唔系咧，其实病人都会系一个好危险嘅位置啦，因为我哋医护嘅同事都冇足够嘅训练咧，就去隔离病房做咧，对于佢自身嘅安全同病人嘅安全咧，都唔能够达到100%嘅保障嘅。 系，但我想追问一下，据你所知咧，医管局有冇一个咁嘅调派安排咧？即系将一啲即系照顾开普通病房嘅同事的话嘅。要去呢啲特別嘅病房，係未發生噶嘛？呢件事係咪？ 其實陸陸續續都會有嘅，因為咧，我哋睇到阿鍾健麗醫生佢曾經記者嗰度講過咧，話其實如果個病情真係有需要，佢係會將個隔離床加開到去1400張嘛。 咁其實都係會陸陸續續會有呢一啲設施咁樣到位喎，基本上。咁其實我哋今日未見到咧，但係我哋見到疫情個控制情況咧，其實我哋可以預期咧，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會有越嚟越多嘅隔離牀同埋隔離措施咧，就會到位咁開放去處理呢啲病人咯。 嗯。是啊，另外一个呢，刘海文真係想问嘅呢，就係联合医院嗰个嘅传闻啦。联合医院呢就传出有一个怀疑个案，话有一个新生婴儿呢就发烧入院，婴儿嘅爸爸呢就係广州嘅医护，曾经喺内地呢接触武汉肺炎嘅确诊个案，但係就被指呢话因为唔想造成恐慌呢而隐瞒通报。呢、這个咁样嘅怀疑嘅情况呢，你嘅掌握有几多少？ 其实这个呢确认了是真的 case 的，因为呢是真的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过的。但是我们在这件事看到啦，其实呢那个通报机制呢是形同虚设的。我们陈肇始局长就说靠那个健康申报表来做一个入口的把关啦，但其实这一样东西是没有办法排除到一些有这些接触的病例的病人和他的病人家属的。因为病人呢其实他是可以讲大话去隐瞒他的病历，同埋我哋其实唔系淨喺联合呢个真嘅 case 啦，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医院嘅急症室呢都接触到呢类嘅病人，佢哋系隐瞒佢哋嘅病历，隐瞒佢哋嘅接触史，隐瞒佢哋嘅外游史，而令到医护呢冇办法呢根据佢实际情况做处理嘅。例如联合呢个 case 就系啦，佢都冇话过自己系有呢个医疗背景嘅，但系佢两个爸爸妈妈都是在那个广州医院那里做，亦都在那个医院那里处理过那些武汉肺炎的病人。那对于我们香港的医护和其他同事来讲，是摆一个非常高危的风险那里。因为他们这样隐瞒病历，亦都是他们没有代价的，我们是吃完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些隐形的带菌者的话，或者病原体的话，那我们本地的医护甚至其他工作人员呢，是真的冇命赔嘅喎，俾你咁嘅感染到。 如果根据翻即系医管联合医院嘅说法咧，就系话嗰个男婴咧系23日大，自从出生之后咧，从来冇离开过香港，亦都冇咧同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咧有密切嘅接触，唔符合咧新型冠状病毒嘅相关个案情报准则。但系由于咧佢发烧，所以医护人员咧就安排佢入住呢个新生婴儿特别护理病房入边嘅负压病房咧接受治疗。咁但系佢嘅爸爸喺内地一间医院工作。咧、這、呢个系嘅，即系联合医院亦都有讲过，即系相关情况。咁今日晏昼记者会上面咧，钟健礼咧亦都系讲到，即系东区医院同埋联合医院咧呢两宗咧入院之后被揭发嘅怀疑个案啦。佢就话瞒报嘅情况咧，并唔会令佢亦都话咧就系、是、即系瞒报会唔会构成一个法律问题咧？佢哋系正喺度检视紧嘅。咁但系措施亦都要取得平衡，如果太严苛咧，可能令市民唔敢。求医，你点睇啊？ 嗱，而家系中门大开咧，我哋见到就系、是，因为除咗呢啲每日都发生紧嘅无人无知，佢哋喺度隐瞒病历，唔系净系得联合有呢个咁嘅 case 嘅，北大屿山都有噶。北大屿山已经面对住两个唔同嘅口岸，包括系机场咧同港珠澳大桥，嗰啲嚟睇病嘅病人会系咩？大部分都系大陆游客嚟嘅，亦都有发烧或者呼吸道嘅症状，但系佢哋可以隐瞒话俾你听。就算佢哋喺武漢嚟咧，其實啱啱之前上個禮拜我已經接到三個個案嘅申訴啦，有啲同事同我佢哋講翻，就係話佢哋話就話自己喺深圳北站過嚟咯，但其實佢哋搭高鐵唔知喺邊度嚟咧，甚至有個係武漢嚟咯，有個喺上海嚟咯。咁呢啲咁嘅漏報瞞報嘅情況咧，其實咧每日都發生緊嘅，基本上我哋都冇辦法咧 verify， 即係可以驗證到嗰個病人提供到嗰個病情係真實嘅呢樣嘢。 明白，多谢你。 唔系净系一间医院发生咯，重点就系。 明白吓，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多谢你啊，刘海文倾到呢度先。郑成龙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除咗系即系话俾佢哋听会有一个法律责任，或者系大大只字话俾佢哋听会有一个法律责任之外， 我谂即系政府喺做宣传工作嗰方面的话，我谂尽量用啲社交媒体咧，即系无论系 Telegram 好、微信又好，即系任何可以发放得到信息的话嘅，都要定咗本身嗰个法律基础系乜嘢，系咪你去？我就要你坐监，要判监，唔系罚钱了事嘅。我谂要一个好严谨嘅做法的话，政府要处理咗呢度先。咁喺 即係你用一個好啲嘅發放方式咧，令到啲人唔敢入嚟，或者當佢有病嗰陣時咧，係要盡快求醫。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好嘅方法。 但係如果真係太嚴苛，啲人真係可能唔敢去嘅喎。 我諗即係你要講得好清楚啦，可能係會48小時內你一定要去報咁樣，咁你報咗嘅，咁其實問題就唔大啦，已經。 是啊，咁似乎呢呢个武汉嘅疫情问题啊，大家都仲会关注一段时间嘅。今日暂时倾到呢度，唔该晒郑成龙，拜拜。 拜拜。